伊兹密尔飞抵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滑出跑道，飞机起火并且断成三节。当局话事发的时候天气恶劣，有强风暴雨，事故原因仍然调查紧。涉事机场暂停运作，由其他机场安排原定航班的升降。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97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6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8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5.4升3.4，阿里巴巴216.8升1.2，友邦保险79.7升4毫，盈富基金27.3升3.5，中国平安91元升1.05，中芯国际17元升2毫，小米集团12.74升1毫，信宇光学科技128.7系跌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087，瑞士法郎7.976，澳元5.247，加元5.846，新西兰元5.03，欧元8.5391。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779点，升459点。港金现价报14415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86美元，卖出155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昂船洲大桥咧曾经实施过强风措施嘅，咁但系而家咧措施已经取消啦，咁而家中线咧就开翻啦，同埋已经车速限制已经回复翻正常嘅工嘅呢一个嘅车速限制噶啦，咁就系昂船洲大桥咧已经系取消咗强风措施啦，而家中线就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粉岭公路新运路方向华园村，咁就系粉岭公路啦，新运路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同居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2月8号，跳绳何柱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2月15号，绘画刘建之， 主持钟杰良 Miss V。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叔正安常识问答比赛，举例子乜嘢系呼吸防护装备？ 我知颈巾、帽同埋人工呼吸。 错，系用后即弃嘅过滤口罩。 阿祖啱，咁可唔可以咧立乱更改嗰啲个人防护装备嘅表面装饰？ 梗系可以啦，我一定要油颜色漆翻我啲指甲油噶。 错，系唔可以随意将佢油上或者喷上任何颜色嘅。 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记住啦，穿着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顺利又无往而不利啦。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早早，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啊，翻嚟啦， 耐冇啊嘛， 你住我隔离咗，有冇二十四小时啊？ 我又唔系有病，但我谂我系食错嘢，所以我屙，而屙到个地步咧，即系简称你可以叫我做忽必烈嘅， 系咯， 去做咗蒙古人， 一泻千里 咯，即系去到嗰个地步系。我已經係即之前嗰晚禮拜二晚，我已經同你哋兩個報定嘅案就係話俾我屙喎，不過應該 OK 嘅，因為我已經選擇咗我夜晚已經唔食嘢啦，即禮拜二晚嗰餐。 即係你清關啊自己。 係啦，自己封咗個關佢，係啦，等佢咧就冇得入 口啦， 咁咪冇得屙咯，我諗住咁係咪？點知都仲有啊，都唔明點解你當唉排毒啦咁樣，咁所以咧，但係其實到因為冇食嘢到其實琴日已經朝早冇得屙噶啦已經，但都會擔心就係死啦咁你又冇食嘢，你身體弱咗，咁如果你病咗嘅話，你真係更加累其他人，因為真係好吊鬼嘅，即係譬如平時啊，你唔舒服啦，咪去睇醫生咯，係咪？但係當去到嗰一刻咧，我都有個掙扎嘅，就係、是、究竟，喂，你已經去到忽必烈嘅狀態咯，係咪有咩入急症嘅咧？但係死啦！你夠唔夠膽去醫院啦？ 係啊， 我唔夠膽啦。 唔係，你睇你抱住咩心情啦？你抱住會唔會增加到醫護人員？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 我哋要愛佢哋噶嘛？ 係啦， 係啦， 亦都會擔心就係死啦，會唔會中咁多病人，會唔會中伏？所以我真係唔夠膽去睇醫生。屋企冇任何 藥物 係止屙嗰啲，平時即係傷風感冒嗰啲有。咁跟住咪覺得。不如好啦，俾自己休息一日啦，自己当自己隔离自己一日。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 咁、okay, 就安肝安净，安静就冇事。 安静冇事，系、 哦、 啊， 我清关啦，佢而家叫做 系啊，因为我估唔系病毒啊，所以我都唔系好担心。我估系我礼拜二完咗节目咧，去食咗个河粉。 系咯，佢咧硬硬嘅。 听日食咗个糊啊， 吓礼拜二冇 出嚟啊，你哋 其实系两连续嘅，啲嘢冇话一朝一夕嘅， 系咯， 等你有累积奖金嘅。星期一咧吓系。 咁食年糕，系咁食碗。 你做咩而家嬲？我冇俾年糕你食。 跟住我冇食到我，所以我冇屙。 咁即系 Kitty 同阿 Lu 应该都屙啦咁。 跟住琴日咧又同阿对面街有好朋友又 真系，你又知道我同对面街朋友。 你自己 po 晒上网，同对面街好朋友， 仲有得食咩？ 撞到咋？ 你仲有得食？ 有啊，去咗又一零咯。 琴日啫嘛， 即系前日啊， 前日啊。哦，原来你琴日屙紧， 就系同佢嗰餐咯。 咪就系咯，咁你有冇问下佢有冇？ 冇啊，理得佢啊，我同佢食嘅嘢唔一样，因为即系自己一人一个 set 咁样，咁所以，哎，不过我唔需要担心，因为我谂喺香港上面咧需要关心嘅人比我多好多。 你啊，我哋先想话你啊，今日全城争厕纸，你走去用厕纸嚟出 嚟， 你嚟晒狗，你真系。 我用过，我都有喺度谂。 你用咗几多卷啊？究竟 咁又冇几多卷？ 你有冇学人哋网上教你一张厕纸走天啊？ 即系肚屙嘅时候，真系唔可以乱咁走天啊！唔通攞去蒸咩？系咪先？ 系因应特殊嘅，你用嘅都要摆翻低啦，做咩事？ 系咯，用过你同我攞翻出嚟添啊！ 真心有 guilty 嘅感觉，仲有系咧，即系当你自己喺个厕所度啊，好痛啊，好痛嘅时候咧，你就听到咧，听嗰个电视机讲紧 全城抢厕纸， 全城抢厕纸，跟住即刻喺度谂死啦！我呢啲已经哎呀，仲要咁样虚耗咁多日用品啊！ 你知唔知我琴日就威啊？因为咧，琴日咧我都有啲 friend 咧继续咧即系冇死过嚟打牌咧，咁又系咧 呢排多咗好多人打牌。 系啊，咁咧又系个厅咧就讲紧抢厕纸啊嘛，跟住佢哋喺去我哋个厕所之后咧出到嚟咧，个个都有一个厌善嘅目光，佢话。你好啦，我觉得我哋都好似你咁买呢个就唔使用厕纸啦。 你点都可以唔使用 廁紙？日本冲水厕所版 哦， 咁你咪唔使用厕纸咯， 即系洗 pat pat 有得咁样。 O K， 系啊，跟住佢哋话哇，用呢个可保平安啊咁样，然后就话如果抢唔到厕纸咧。就抢呢个啦， 抢马桶啊， 抢厕所板啊， 抢 厕所板啊，咁你就可以免厕纸嘅烦恼啦。跟住我话唔得噶，佢唔够直捣黄龙噶， 系啊，都系 要买嘅，不过唔系可以用少好多， 用少好多， 悭好多噶。 系啊，琴日大家有冇落到去超市战场度打个等啊？ 可唔可以俾我分享先？ 系啊，嗰个唔系超级市场，系超级战场啊！琴日真系， 真系战场。 好啦， 即系话说，琴日咧都要即系去搵一搵牙医望一望佢咁样，系啦，跟住翻嚟嘅时候咧，咁啊谂住去超市买啲嘢饮啦。 终于去睇牙医啦。 其实都唔系我睇添， 系啊！你睇牙做咩啊？ 佢植牙痛咗好耐都唔去睇啊嘛！ 你惊啊？ 你去到你都仲唔睇？我真系想大把大把升过去你嗰度啊！真系 你惊啊？ 治乜鬼嘢啊？你根本就成日谂住悭呢啲钱， 我唔系惊噶。 佢想悭钱啊，迟得一日得一日啊， 你都系要俾噶 啦。 你知唔知？如果你而家睇咧，可能本来就只系补牙。你听日睇咧就系要剥牙， 睇下佢自己亲身经历啊，你要信佢啊。 我知道， 仲要啲牙会感染嗰啲啊。 俾你讲咗先，一阵先 谴 责你啊，系啊。 系啊，我即系终于带个女去睇完牙之后咧，跟住就翻嚟谂住买支去超市买支朱古力奶饮啦啊。咁屋企即系摆， 咁唔得翻佢买啲嘢。 唔系啊，因为佢哋喺屋企啊嘛，咁啊长期喺屋企搵咁啊俾啲嘢食佢哋啦。跟住学到超市，因为我哋长冇睇，一路冇睇电话。 系。 跟住咧话做咩事咧？想买。 咁长龙啊！ 跟住话买支奶啫，我话要排咁长龙啊，咁咪先？我话咦，龙尾我仲未见到，绕咗几个圈，跟住再我哋好第一时间，佢话阿妹妹话，妈你睇下佢啲超市，睇下佢啲车仔。我咁多人買紙巾做咩啊？咁廁紙啊，嗱誒條裝廁紙有啦， 卷裝嗰啲， 卷裝嘅十卷嗰啲有啦 ，pack 裝有啦， 一盒盒嗰啲， 係咧盒盒嘅嗰啲啦，跟住咧 廚房紙巾， 廚房紙巾， 點解連呢個都要翻譯嘅？我唔明喎。 唔係，因為佢講多舊嘢， 呢個 已經係紙巾咩叫一盒盒？ 唔 係 啊，呢個已經 係 佢主場嚟喎，都要翻譯，真係做乜鬼啊？你睇牙啦你。 總之所有嘅紙巾，總之關於紙嘅嘢咧，都喺曬啲車度。我話哇，使唔使啊？我乜冇廁紙買。 A4 紙有冇 bench？ 跟住咧，我就喺度話：喂，我哋咪甩咗啲嘢啊！我同個女講，跟住即刻喺度企啊，超市接金條。 你先知道，阿媽大件事啦，搶貨啊！而家 跟住我明話係阿媽，原來全城話冇廁紙，話唔供應啊，咁樣話冇理由嘅。我話即係大陸唔供應，即係代表其他世界都唔供應㗎嘛。 同埋大陸都冇話唔供應嘅，因為就算話咧 封關都通到㗎嘛。 我堅持嗰個唔係完整嘅封關 啊， 即係 免封關咯。有啲人都講㗎啦。 咁但係咧，佢就話即係貨係可以嚟，但係呢個擔心又唔可以話我哋即係香港嘅朋友錯曬嘅，因為都知道咧有好多內地。嘅生產線咧係停咗嘅，因為佢哋都冇得翻工啊嘛，佢哋都有疫情啊嘛，咁就可能因為呢一樣嘢令到大家好驚，突然有好多朋友衝咗出嚟講，好似阿天咁講，唔係所有嘢都係大陸供應啊嘛，其實其他地方台灣都好多資金去寄啊， 泰国佢话你随时随到都有啦。 系啊，我哋即系嗰啲货源系嚟自四方八面噶嘛。咁、但系问题系我益咗其他嗰啲四方八面嗰啲品牌咯。 系啊，咪嗱，琴日咧我就系谂住帮我妈买啲日用品啫，买啲鸡蛋嗰啲。咁咧佢仲同我讲，佢就话使唔使买厕纸啊？佢有主动同我讲嘅。嗰阵时我揸紧车，做咩买厕纸啊？佢话听讲冇，跟住咧我嗰阵时仲懒醒。 咦？你阿妈收风收得几快？ 系啦，我妈啦，我老婆都同我讲话，话冇厕纸，叫我买。跟住我咧仲， 但我想问系咪真系冇厕纸，定系佢哋谂住做士啤嘅啫？ 唔系开头佢哋喺屋企。可能你有一两条存货，但如果出面存货冇厕纸嘅，咁你有消耗噶嘛？佢就俾你买啦。咁我就话阿妈等阵先，我话老婆你都等阵先，我 fact check 下先。咁啊，好衰唔衰？就懒系见到人哋啲新闻咧，就有个澄清，就系琴日 welcome 咧已经第一时间出嚟澄清，就话冇啊，谣言嚟噶，我哋供应充足。咁我就即刻 cap 咗，我仲 send 翻俾两位老人家咧，我就话。唔使惊啊，假新闻嚟 嘅， 老 婆做老人家，你会死得好惨喎！ 我 send 俾佢睇，我 就 话 中肺炎喎，你系咁啊！ 我就话喂冇事啊，人哋都辟咗谣啦，咁样咧，咁我继续好安心咁样咧，就去超级市场啦，就买鸡蛋。跟住我发觉你唔抢啫，你觉得呢个谣言啫，全部人都信啊嘛。而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咩个真咩个假咧？当全部人都信嘅时候咧，嗰样就系真；冇人信咧，嗰样就系假。去到。头先你话咩手推车，我手推车都攞唔到啦，已经 哦， 冇晒手推车啦。 我都系攞个篮噶咋。 系啊，跟住入到去之后，发觉哇，水唔水啊？全部人都喺度抢紧纸巾咧。咁我冇机会抢啦，因为已经抢晒啦。 真系一格都冇 啊！一格都冇啦。我琴日见到个盛况咧，就 系 我见到个女人喺嗰个纸巾架嗰度咧，擒咗上去， 一格都冇，好似啲纸巾机仲有得卖咁啊！ 系光滑到咧，成个货架咧，譬如琴日大家都见到有一个图片咧，就系好似唔知咩西宝城定唔知边度嗰个咧， 区区都有呢一张图片俾人哋清空咗啊！ 系啊，唔系啊，我最中意佢嗰个 caption 就话。我覺得呢間超市係未開張啊， 未上貨係嘛？ 咁咧嗰個紙巾架咧，全部清曬咧，我兩喺度搶緊，最後咧一兩包嗰啲咧，我諗係嗰啲手抽紙咧，但係係啡色嘅，即係應該咧唔係我哋平時用開漂咗白嗰只咧，可能以前你就會好少買嘅，即係粗少少嘅，搶曬。咁然後咧有個男人走埋嚟就話：唔係我呢度仲有一包、啊，跟住隔離嗰個望啊。卫生巾嚟噶， 你讲笑啊！卫生巾，我有朋友啊， 都抢啊， 都抢啊！我朋友就系有一个朋友就系话，我真系有需要，所以我去买。 咁 但 系好少唔需要时买嘅。 唔系咁有啲都会入定货噶嘛，可能见到嘅时候系咪？但系佢系真系要嚟啦，系啦，哎呀，好汹涌啊，咁样。但系买唔到咯， 真系系啊，咁 即系你 谂下， 仲有我见到有好多人影嗰啲相咧，就系话咧，连氹氹氹冇错，氹氹 清晒 都被清，我点解咧？佢哋又系 冇嘢做咯， 咁就 做咯， 系咪？ 系啊， 日日为你眼望我眼，系咪先？ 系咯，望越唔顺眼，冇嘢做啦。咁你冇嘢买咯。我琴日咧又全个超市我兜咗圈嘅，我仲拍埋条片咧，我发觉系好古怪噶，有好多咧都唔属于系。战略物资咧，嗱，即系如果你话清洁用品，就真系清晒啦。同埋你知原来超市咧一早已经贴咗个 label 咧，可能阿田有留意，所有嗰啲清洁用品咧，每人限买两件。 哦， 一早已经有呢个 label 咧，有冇见到 啊？有啲有，有啲 系啊。我琴日去即系百慕嗰间咧，佢就系有个咁嘅牌，其实唔使佢写啊，嗰度乜嘢都冇。嗱，嗰啲都算啦。 所以改啱咗名，佢真叫百慕。 嗰啲都算啦，但系有啲咩俾人抢咧？琴日我个 friend 咧见到佢就话 米咯。 米 抢晒啦，应该冇啦。 系啊，米你理解啊，我当嗰啲叫战略物资啦。但跟住我见到，譬如话豆腐花啦、花奶啦， 好紧要噶。 我唔明嗰啲咩嚟，跟住啲人话系咪豆腐花防肺炎啊？点解会买晒嘅咁 啊？唔系因为个个喺晒屋企啊嘛。嗱，即系譬如讲紧唔使翻工又 home office 啦，跟住仔女又唔使翻工，个个喺屋企又话要即系搵啲人一日出一次街嚟扫货，扫翻你几日先出去，咁所以就可能就。 系啊，咁所以真系好好惊嘅。 其实我哋政府系咪应该啊，今日单号出去买嘢，双号出去第二日双号出去买嘢。 佢有好多嘢要谂，我谂谂唔到呢一啲住噶啦，同我哋都可以 安排。 系啦，因为我今朝搭小嗱，我琴日冇出街啦，但我搭小巴翻嚟嗰阵时咧，就见到我哋嘅监制蔡敬文咁样，佢都同我汇报咗少少咧，就佢嘅情况。 师奶行情 系啦，我谂佢都唔介意我同佢即系分享。 哎呀，总话唔准讲啊， 唔使惊嘅，我哋同听众们汇报啊嘛，你谂下。佢唔係諗住要去掃貨，佢話咧真係屋企冇鹽啦，冇豉油定唔知冇咩咁樣嘅，即係必需品嚟嘅，咁佢就去買啦。佢話見到個超市咧，根本好似你哋頭先咁樣講嘅戰場嚟嘅，佢俾錢。 佢排咗九個字先至俾到錢。 哇！但佢買一包鹽啫。 唔係，咁我諗仲有少少即係生活必需品 咁 樣啦，唔係要搶 咁 樣噶 啦。 因為見到咧，其中一個有佢哋嘅工作人員開箱開咩啊？ 係啊，杯麪咯， 布啊開。哦、你諗下嗰個 即 搶，跟住佢話有一個男人咧，一手咧就已經搶咗六支，跟住就打電話俾老婆講：老婆老婆，我搶到六支啊！咁樣嘅你知唔知啊？跟住就話：但我已經好攰啦，可唔可以嚟排隊俾錢啊？好長龍啊！咁樣。 系啊，要接力嘅真系。 即系你见到呢一个咁样嘅画面，就真系会觉得好唏嘘。就系、是、即系我哋咁样攞嚟讲笑啫、 啊。 但系已经有唔同嘅朋友同大家讲咗，有一啲嘅物资咧系充足嘅供应，大家唔需要咁慌张嘅。 但系你用股市术语你就明噶啦， 系 大家睇淡个后市啊。 系啊，你冇信心啊，因为 系啦嗱，你睇淡后市冇信心， 因为冇信心， 你同边个讲都冇噶。即系大家香港人咁中意炒股票咧、嗯，你用呢几个字就解释晒噶啦。惊咩啫？你做咩要抛售啫？喂，对后市睇淡啊嘛，我睇淡咪沽你咯。 系， 啊而家咪就系咁样咯。 我琴日咧收到咧一个朋友传俾我一条又系嗰啲人咧，嗰啲职员啊喺度闹到咧天花龙。 即系话米嗰个啊嘛？ 唔系，系咪米啊？ 琴日应该全世界都系 share 嗰几条片噶啦。 唔系片啊，系 声啊嘛，咪就 系 米咯。 系啊，佢喂，你哋唔好再抢啦，你知唔知我开通宵啊要？ 系啊， 因为我哋翻唔切货咋，你哋班佢话你哋啲人抢晒， 抢到冇咯。 我哋又要不停咁开 OT， 开到夜晚要入翻。 就 系 运米嗰啲啊嘛，系啊，咁呢个今日都啲新闻都有话咧，其实同挤提嗰个原理一样嘅， 系 挤提会发生系因为个个真系挤住咁去提啊嘛，咁、 啊、 本来冇嘅，你越挤越提咧，就真系变挤提啦，因为咧其实大家知银行啲钱唔会系百分百够你用噶嘛，但 系 你平时 唔系 你平时唔会一百个人一齐去攞翻晒自己啲钱咧，咁而家你而家最惨系咩咧？第一个抢，第二个抢，抢到第十个嘅时候咧，系真系冇货噶， 即系会搞做就会更加惊啊！就系咪真系唔够货咧，唔够供应咧咁样？ 然后第十一个见到嘅时候，佢仲唔打俾第十二个？喂，真系冇厕纸，咁你越系冇厕纸，你越系扑咧。咁你咪會造成恐慌咯？ 因為都合理嘅，因為琴日譬如有一啲咧網上嘅連鎖店啦， 係 啦，即係 HK 咩咩咩摩嗰啲咧，係啦，佢好似咧就係本身係有足夠嘅貨源嘅，但唔知點解可能上唔切架定乜嘢啦，佢曾經一度咧就係呢個廁紙冇得賣啊，咁變咗大家就會更加 恐慌。 你諗下，你上網都買唔到咧，你今日咪死緊啦？ 再加上啊，佢嗰度有口罩賣啊， 係幾樣都有係。 我琴日都日特登咧走去登入啦，登極都登唔到入。 今日好似會好啲啊！ 系啊， 留意下， 所以真系完美风暴嚟嘅，即系无论几时咧，你都冇可能话即系我哋嘅供应咧系会即系短缺到咁样噶嘛。但系原来一个谣言啫， 喂，唔系啊， 都唔知边个第一个传出嚟咧。原来冇人可以过滤到嘅，就直接你当系晏昼开始啊，你当晏昼两三点开始，一路杀到夜晚。琴日点解我去到夜晚都知咧？嗰啲雀友打完牌之后咧，有啲住港岛噶嘛，咁铜锣湾嗰间咪通宵嘅有间超市咧， 廿四嘅， 佢特登去嗰度睇，一样咁挤。24小时 都 咁 挤 逼， 因为我谂好多人就会谂，夜晚可能冇啲人仲会扫咩咁样。 即系话嗰个谣言，你由我哋当由三点开始传、你传到夜晚佢走嘅时候，佢十二点噶，八个钟九个钟，明明应不停有啲人喺度辟谣啊！嗱，大家都收到无数咁多嗰啲 voice message， 信噶啦， 都唔信 啊！因为真系见到时唔系，因为佢哋真系目测到真系冇晒货，咁我真系买唔到咁。喂，真系唔好咁样令到自己咁样系生活喺呢、這个好似好惶恐生活里边啦， 但如果你冇厕纸嘅，你惊唔惊啊？ 我认 真。如果你好似我咁忽必烈嘅时候，仲要喺度担心咁冇厕纸，系咪会好惊啊？ 试下用卫生棉纸咯，或者用卸妆纸咯。 即除了我哋見到蔡健文佢話搶迪富嗰個情況之外咧， 佢搶 係 佢 見 到 啊嘛， 即佢冇份搶 嘅。我琴日有做類似嘅嘢㗎。 你搶咩？ 因為咧，我老家咧，佢哋冇曬嗰啲咩酒精搓手液啊嘛。咁我仲諗住咧，我琴日同阿田光話：，喂，唔驚，嗰啲媽媽咧成日買嗰啲噴手嘢咧，就俾啲細路咧頂住先都得嘅。我仲大安子玉，早兩日咧仲有貨嘅。琴日去到啲親子地方度咧， 冇咗好耐啦， 嗱冇曬啦，跟住但我點樣搶到呢？我話咦唔係喎，我望到其中一支仔咧，寫住話類似 display 咁樣，寫住話總之係唔知噴手可以搞掂啦。跟住我話喂呢支係咪可以買？跟住佢話係啊，但我咦點解成包咁大包嘅？我話係啊，你要買埋咧隔離兩支洗手液啦、洗衣液啦， 買 先至可以買到。咁我仲懶猶豫，我哇百幾蚊喎，因為佢要三合一先買多一支啊嘛。隔篱有个师奶走埋嚟，佢话系咪可以咁样卖啊？我系啊，得翻三包，佢攞咗三包，跟住我第一时间话：喂，另外三包俾我攞翻。 你知唔知有啲朋友话咧， 佢要用捆绑式嘅方法嚟逼你买，而家几正啊！ 商场啊，咪有啲嗰啲纸，跟住咪可以洗手嘅， 俾人偷啊， 俾人偷啊，攞啲胶樽去栽啊！你知唔知啊？ 你 见 唔见到有啲咧喺个机上面写住咧，依度已经安咗 CCTV。 所以去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啊！ 真系疯了啊！临尾连呢首歌好啱， 系啊！所以我屋企而家多咗六支嗰啲咧洗衣液咯， 冇 办法啦，佢洗 衣液实用得晒， 系啦，实用得晒嘅真系。好啦，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罢工行动继续，医管局话公立医院预计有大量医护人员缺勤，紧急服务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医管局发言人话，各公立医院急症室目前只能够集中有限的直勤人手提供紧急服务，呼吁病情轻微的病人前往私家医院或者诊所。专科门诊会提供有限度服务，病人可以在稍后致电更改诊症预约时间，如果有补充药物需要，可以前往专科门诊补充药物。医管局呼吁所有未返回工作岗位的医护人员，以病人福祉为大前提，尽快返回工作岗位，为病人提供所需服务。香港邮政表示，就社交媒体上有人对空邮中心处理载有口罩的邮件提出关注。香港邮政强调，空邮中心自农历年假之后一直优先处理有关口罩的特快专递邮件，并不存在积压情况，至今已经处理并且派递大约10000件这一类的邮件。香港邮政说，所有抵港交付空邮中心的邮件经香港海关检查之后会即时处理，并且按地址投递，并不需要该处审批才可以发货。香港邮政又说，会继续以口罩先派为原则，安排优先派递这一类的邮件。本港星期六起对所有从内地入境的人士强制检疫14日。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内地旅客抵港之后在酒店强制检疫是可以接受的做法，因为酒店一直都有接收客人，大堂亦都有很多职员监察有关人士有没有偷走，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通知当局执法。另外，執法部門可能按需要抽查，並且要求有關人士每日主動報告情況。林正財又說，除了酒店度假營之外，會研究會不會有其他地方可以用作檢疫中心。至於會不會考慮使用軍營，林正財說，民間提出的所有建議，政府都有研究可行性。南韩新增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有23宗。新增的4宗病例，其中3名患者是南韩人，分别是当地早前确诊患者的屋企人或者是接触者，另一名患者是到南韩旅游的中国人。 南韓當局推出措施限制口罩和消毒液大量輸出國外和銷售商囤積抬價。官方昨日開始設立的專門舉報中心收到大量消費者投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193点，升407点，总成交金额40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7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4，升5蚊；阿里巴巴216.6，升1蚊。盈富基金27.35升4毫，中芯国际17.44系升6毫6，友邦保险79.8升5毫，美团点评101.5升2蚊，中国平安91.2系升1.25毫，小米集团12.96系升3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5，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3点，升483点。港金现价报14,41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美元，卖出1,55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啦，青山公路大窝口段啊，支路去翻德士古道天桥啦，青衣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丁九桥出九龙咧就车多少少。咁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啦嘅快线同中线啊，车速限制会由每小时100公里啦降到每小时嘅80公里。咁慢线咧就会车速限制由每小时嘅8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6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啦、粉岭公路新运路菜站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啦，同埋西环山道落斜方向中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23岁嘅谢生中意打跆拳道， 59岁嘅卓生系一位长跑爱好者。 佢哋两个一直都身体健康，家族入边都冇任何遗传病嘅历史。 之但系佢哋两个就分别喺一次运动入边突然心脏停顿，仲要晕埋添。 究竟系啲咩病令到佢哋争啲冇命呢？ 医生与你，星期六晚9:30， 港台电视31。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 户户健康又开心。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细系啊！我嗰啲话拍档，琴日话，哎呀，原来屋企都同佢有分歧喎、啊。大仔中意佢，细仔就好似吓、啊，零零头，唔要爸爸，唔要爸爸，只要妈妈。唔知趁住呢个唔使翻学嘅日子，会唔会好好地同我细仔保持下一个良好嘅关系？希望大仔又中意你，细仔又中意你。哇，咁就 very good 啦！我哋有请，唔知呢段时间会唔会好好地检讨下自己，点解细仔唔中意自己呢？曾志豪， 我冇乜嘢嘅，等于你细个唔中意食苦瓜，大个先知好嘢啫嘛。我仔而家佢就未识得欣赏我，特别系喺歌喉嗰方面嘅意境，佢仲系停留喺嗰啲 baby shark 嗰个阶段，得噶啦。细仔好快大噶啦，变咗大仔咁样，佢就会逆来顺受噶啦。我好有信心啊！呢几日咧，究竟你喺街头巷尾咧，听到大家有啲咩怨言呢？我谂如果你将佢即系汇聚成河嘅话咧，真系反滥添啊！即系究竟大家嗰啲怨言嘅口水咧，可以积到有几多？但系咧，我想话咧，琴日咧听到其中一个嘅口水咧，系听得令人哋咧觉得。即系最入心入肺嘅。我琴日喺电台听到一个封烟嘅市民咧，佢嗰个电话嘅意见系点样咧？佢唔系好多理据数字啊，又或者有一百个原因，佢唔使咁样。佢系用一个咧软性求救嘅方法。佢系点讲嘅咧？佢就话：我求下你啦，吴太，当我唔啱啦，好唔好啊？我哋全香港市民都做错咗啦。我哋过呢半年，我哋得罪咗你，对唔住，我哋唔啱。你原谅我哋啦，你唔好再害我哋啦，你啱晒嘅，你系完全冇错嘅，我哋由今日开始我哋认错，但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同我哋咁样对抗啊？你封关啦，好唔好啊？嗱，呢段说话当然你知道佢讲反话啦，但你有冇发觉咧，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唔想再拗落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拗嚟都冇意思啊，因为当我哋嘅即系一区之长咧。佢会同你落一啲指令，就系话喂，戴咗口罩都要除翻嘅话咧，你已经知道得啦，明啦。我哋而家唔系同你讲数字嘅时候啦，其实我哋而家咧好似系面对紧一个咧，嬲紧气在头上嘅一位嘅妈妈，一位太太，一位女士。而我哋都知道嘅，你要同一个妈妈、女士、太太，就千祈唔好咧同佢讲好多道理，因为咧好多嗰啲即系男女专家都系咁样教嘅，喂。人哋气在头上咧，你千祈唔好再同佢讲咧。嗱，我想同你分析五点咧，同埋攞七个理据出嚟，系佢哋系唔会听嘅。我哋如果明白呢个道理咧，你只需要做嘅咧就系、是，如果佢系你嘅爱人，你就揽住佢；如果佢唔系你嘅爱人，佢只系你嘅上司或者佢系你嘅同事，你当然唔使揽住佢啦。但系你呢个时候应该同佢讲就得，明，好，我哋唔好讲，不如都系我哋试下快啲开完个会先啦。咁样系真系应该咧就顺住道气就算数噶啦。嗱，无独有偶，唔系一位普通市民有咁嘅谂法。琴日咧，即系钟庭耀咧，亦都发咗封公开信咧，佢系呼吁林郑咧就话唔好再同医护咩咧，佢话唔好同医护斗气，下放权力俾专家小组。你要留意，佢唔系讲紧话斗争啦，或者对抗啦，即系佢唔系用紧一啲咧，可能系政治上面啊、理性上面嘅一啲用字，佢系用斗气。斗气好明显系咩意思咧？咪即系意气用事咯，咪即系佢知道咧。其实而家唔系讲紧咧意识形态嘅斗争，即系你话咧咩民主党啊、共和党里边咧嗰啲可能系斗争啊。你话咧即系两个唔同嘅政治体制之间咧可能系斗争，但系佢知道而家唔系讲紧体制嘅问题，唔系讲紧意识形态嘅问题，系讲紧斗气。斗气亦即系头先讲嗰啲啦， 咪即系唔系讲紧道理咯？咪即系讲紧咧，你有嬲紧啊？究竟系咪真系过去呢半年咧？可能因为有好多嘅情绪咧影响咗佢，所以佢而家就嬲，佢而家就唔服气，佢而家就一定要同你斗落去。所以无论系一个普通嘅市民又好，定系一啲咧即系专家都好咧，佢都系讲紧喂，好啦，我哋唔啱啦，喂，当我哋唔啱啦，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啦，我哋错啦，放过我哋啦，可唔可以唔好再嬲啊？可唔可以唔好再同我哋斗气啊？唔该你啦。风头火势，其实咧，如果讲到即系呢一啲叫做安抚别人啦，同埋即系体谅对方咧，我呢个拍档咧，其实佢有阵时做得几好嘅。佢经常都会 OK， 唔好嬲，唔好嬲，嚟 ，OK， 我哋不如就咁样做啦，咁样。你估阿祖，如果我哋派你去做呢个任务，你能唔能够可以劝服到佢？嚟啊，乖啊，林太唔好嬲，嚟，我帮你喝翻，你乖，唔知你做唔做到咧？你得嘅，唔系我讲紧隔篱个林太啫，佢系黄耀祖。 坐喺我隔篱嗰个林太咧，我几有信心可以做到呢样嘢。但如果有阵时有一啲咧蛮不讲理嘅人咧，我惊我忍唔住，我拳头都攞出嚟啊！ 冇， 我琴日记者招待会都唔够胆睇咯，我惊我真系爆血管啊！ 冇，你肚屙未好翻噶喂？ 系， 我惊你动气， 控制住自己，一阵泄咗气。除咗扑口罩之外，我谂共度时间呢四个字咧，亦都系大家经常嘴边会提及住嘅。点解呢？因为你真系见到嘅，譬如我话我肚屙，因为去咗个大商场度食嘢啦，成个商场水静河飞到嗰个地步。我讲紧嗰日大约系晏昼两三点嘅时间啦，真系可能成层你都唔会见到有十个人嘅。每一间铺头咧，原则上都系冇客嘅。伙计即系佢哋嘅 sales 嘅数目亦都会减少咗啦。除此之外，你直情见到有一啲咧，佢哋话 lunch time 会拉闸啊。因為你會預見到就係即係話，可能嗰個鋪頭咧已經係得翻一個夥計喺嗰度營運，咁所以平時咧都可以輪流啊，你食完先跟住我食咁樣，冇呢啲嘢出現啦。你見到呢一個嘅香港當然會唔開心啦，但如果要做到同步時間嘅話咧，除咗政府有唔同嘅措施之外，好多人都會話一啲唔同嘅私人機構其實係咪都可以做少少嘢咧？雖然知道係好困難噶啦，即係佢哋都有佢哋嘅難處啊嘛，譬如你知道噶。租金是真的很贵，咁究竟他们怎样做呢？看到有报道就说幼稚园方面就是带来为某些家长可能带来了一些真的佳音。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有一些教育机构他们有多过一间的幼稚园就宣布了2月份的学费将会减半。讲紧减半即是多少钱呢？每一个月嗰啲家长即系呢一个月二月份啊吓，可以俾少2000多蚊到4000多蚊，对好多人嚟讲咧，真系哇哈利路亚，真系咩都讲得出嚟啦，真系已经咁啊！亦都有唔系净系一个嘅教育机构，有啲嘅机构咧就会话咧啊，我哋暂时咧就未做到呢一样嘢，但都见到啊，由农历新年假之前，即系1月中1月底开始咧就放年假，而家讲紧咧最快都要3月2号先至复课啊嘛，变咗都会知道咧，成个二月真系冇上到堂，有一啲嘅幼稚园咧就会。会话啦，咁样啦，我哋就将咧7月嘅学费减半啊，即系嚟紧今年7月嘅学费减半。但系咧，平时7月份咧就上半个月嘅啫嘛，佢哋会照上足一个月补翻堂俾啲小朋友嘅。嗰、那个嘅机构咧就会话，普通平时咧一啲嘅幼稚园嘅 K1 嘅同学仔咧，嗰、那个家长啊就可以俾少咗3000多蚊啊。咁大家都知啦，香港读幼稚园真系好鬼死贵噶嘛，系咪先？不过、哦。就算啊，系学校咁样有啲咁样嘅措施，佢哋都有出嚟都叫苦连天嘅。佢话明白好多嘅家长咧，佢哋嘅压力好大啊。但希望大家都会明白啦，有一啲嘢就算喺疫症期间咧，系照样学校都要俾嘅，例如校舍嘅租金啦、教职员非教职员嘅薪金咧，呢一啲都系一啲佢哋结构性就每一个月都要俾嘅钱。佢话乜嘢情况底下我哋都要俾嘅，所以咧真系再冇空间咧去扣减更加多嘅学费啦。但我觉得他们如果做了这样东西的话，有个行动喂给少半个月学费啊，相信呢其实很多的家长们已经觉得很感受到作为一个办学团体那种共度时间的感觉。 不过有一样嘢大家都要留意，原来教育局咧系有另外一个提醒咧，就俾所有嘅学校，包括幼稚园，系唔可以擅改学费嘅。点解咁样讲咧？教育局咧就话学校嘅学费咧系根据住全年嘅营运开支计算嘅，幼稚园需要按住收费证明书去收取学费，即系一早同有啲家长讲咗几多钱就系几多钱。如果未经呢个教育局嘅书面批准咧，学校系唔可以改呢个学费嘅数额嘅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咧，都要可能要提翻所有嘅学校啦。如果教育局有呢一个嘅规定，咁当然我谂佢呢个规定咧，即系都系本身系保障翻学校同埋家长，唔可以叫啲无端端突然之间话系话哇又要交学费啊嗰样嘢咁样，就根据住翻嗰个收费证明书去收钱嘅。但如果今次咧系一个特别嘅例子，即系呢个疫症，我谂大家都想象唔到会变得咁快，变得咁大噶嘛，系咪？可以帮到少少家长佢哋解决一啲燃眉之急嘅话咧，呢、這个我谂都系办学其中一个谂法嚟噶，系咪？风头火晒，今朝咧翻工嗰阵时咧，我都遇到几位嘅听众啊，佢哋都问我你辛唔辛苦啊，都知道我真系唔舒服，请咗一日假。同大家讲我 OK 啊，冇问题，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担心。但我更加咧就要讲多谢啊，即系讲翻声多谢。除咗系听众之余咧，亦都有我呢两位拍档，系咪两个人帮我顶住三个钟？喂，戴住口罩做节目真系几辛苦噶，所以真系麻烦晒你哋，多谢晒你哋啊。其中一位一定系佢啦，桂花田。 是的，我哋都要互相去补翻个位噶嘛。咁你肚屙真系讲唔到，咁我上个星期我都系失声搞唔掂当嘅时候，都系要你哋喺度支持住节目啦，系咪？防疫自保，嗱，而家香港市民咧系时候咧真要学下咧点样保护自己啦。嗱，坊间咧已经咧有好多媒体咧就教大家点样买口罩，点样用口罩，点样 keep 住个口罩，点样自家整酒精搓手液，点样洗手等等等等。咁但系翻屋企咧都要 keep 住防疫，吓，翻到屋企可以轻松下啦啩？哦，咁啊，但系做多少少就可以可保平安啦，系咪？无谓将啲菌带翻屋企啊嘛，当然知道唔可以做到无菌嘅境界嘅，但系做多少少得少少啦。嗱，翻到屋企入门口嘅时候，又或者之前咧，你用一个咧浸过1比99嘅漂白水嘅地布放喺地下，咁咧就将你嘅鞋底咧就放上去，要嚟做咩啊？系杀菌啊！因为我听过啲专家就话啦，啲菌咧今次啲菌咧就好容易咧就沉咗底嘅，咁所以咧你只脚唔系你只鞋咧系即系可能会带咗个菌噶咁样，或者又用一啲樽仔咧喷樽啦，将啲1比99嘅漂白水放入去里面，咁就方便咧你喺度摆喺门口嘅时候咧，翻到屋企咧咪可以喷喷喷喷喺鞋底咯，系咪？又或者用呢个有70% 嘅消毒火酒去喷鞋底，咁啊，总之即系最终目的咧就系将佢啲菌杀咗去啦。咁啊之后咧走去洗手啦。咁用过嘅口罩点啊？啊，到头先都讲啦，坊间都教咗大家点样去处理正确处理嘅方法。不过而家都多咗一个正确处理嘅方法系乜嘢？建议大家掉口罩之前，唔该你整烂咗个口罩先，因为太多不负责任嘅人，佢执咗你哋用过嘅口罩，唔消毒，整翻直佢，烫翻直佢，就将啲二手口罩卖俾一啲市民，卖俾一啲无辜，但系冇口罩，但系佢挂住一定要口罩而冇 check 到嗰个货品嘅口罩嘅市民咧，咁就惨啦！真系嗰啲人真系衰到冇人有嘅，真系。咁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喺掉之前都要剪爛你的口罩先。另外仲有就是你的銀包、你的手機，其實呢你銀包、手機，尤其是你八達通啦，都是即係做啲信用卡等等嘅嘢啦。總之你嗰日用過的其實都有機會咧沾染到細菌個噃，細菌是不會因為咁樣而唔匿喺裏邊嘅，所以回到屋企咧都可以咧用一啲一次性的消毒酒精棉咧就可以抹一抹佢哋，咁啊出完街之后，咁我大家都会着衫系嘛，就咁啲衫裤鞋袜点算啊？咁系咪可以即刻做即刻洗晒佢啊？咁咧佢就话啦，你可以摆喺一个篮度啦。咁如果洗嘅你咪洗咯，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可以嘅话咧你就摆喺即嗱，当然 如果你去完診所、去完醫院或者去個人多的地方咧，盡量都希望你可以翻去即刻洗嘅。但如果唔係嘅話，尤其是冬天嘅衫咧比較厚啦，又難乾嘅話咧，咁譬如嗰啲外套啊、頸巾啊、手袋啊，都唔係成日可以洗嘅話咧，可以用濕布。加一啲清水，即係用啲布加清水咧，簡單喺個面度咧，抹一抹佢就可以噶啦。又或者咧，就攞個叫蒸氣燙斗咧，蒸一蒸佢咁樣咯。就因為蒸氣燙斗咧，佢有高温噶嘛，高温可以咧，希望可以殺到表面上面嘅污糟嘢啦。咁可以嘅話，你咪咧吹下佢咯。或者有陽光，不過呢排咧又陰陰暗暗，冇乜陽光，咁啊拎佢曬下佢都仲好嘅，都係可以嘅。咁啊，另外咧，佢話咧就如果咧有醫生就話啦，如果你出去之後咧，就避免去一啲馬上即刻翻去坐梳化啊，坐喺張牀度。係啦，其實咧以前咧喺沙士時間咧，好多時啲人咧啲已有個規矩噶啦，翻到屋企要換咗屋企衫先至可以咧坐屋企嘅梳化啊、凳啊或者牀嘅。盡量可以嘅話，就盡量翻屋企沖咗個涼，乾乾淨淨換翻屋企衫嘅，咁就已經撇除所有頭先以上所有你擔心嘅嘢啦，係咪？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做多少少，希望 keep 住咧屋企咧都可以零細菌，冇呢個感染嘅。因為屋企而家又多咗啲細蚊仔喺屋企啦，又多咗老人家冇乜出外啦，跟住又多咗啲 home office 係啊，所以屋企都人多噶，所以大家希望可以做多少少，小心小心保护自己。 仿佛当天跟你旅行还未归来，身体归家，心却已和我分开。长流涉事四度的辩才，相信在国内你跟我先可这么相爱。回到这里万人在与我竞赛，那几天热恋美好虽然短，明洞那夜还逝过冤相约后年，南大门街边相见，要是你那日已换意，然而不到十天约定便忘了，要回头很远看成如尘没了剩的手艺，代表了并无什么至死不移。当天我共你拥吻那处情景，已是留在那时，只怕我们美梦会到街角开始，看成如尘没了剩低手已是誓言立足处，亦随地名全面废置，曾挽住你游历的都市与未完成的事，都被年月践踏成历史。一切只是尘流都市，看地图上名字发掉，来历擦掉，何曾留下故事？只得这么一次旅行，甜蜜一阵，想捉紧，想得狠，到最后还是不幸，从由故地故地消失了。跟你那段往事架空了，只得我的足印在记忆里游荡，时想要等你却没处等。看成如尘没了剩低手艺，代表了并无什么至死不移。当天我共你拥吻那处情景，已是留在那时，只怕我们美梦回到街角开始，看成如尘没了剩低手已是誓言。 地名全面废置，曾挽住你游历的都市与未完成的诗，都被年月践踏成历史。新都市没浪漫事， 周国贤啊，汉城寻没了啊！而家咧，即系唔系汉城首尔，就即系个名寻没了，系真系俾我哋买口罩啲人潮咧，搞到佢沉没咗。咁、所以咧，原来话咧，韩国咧都已经有最新嘅措施咧，就系、是、限制呢一啲限罩嘅、即系买卖咁样咯。譬如咧，最紧要系咩咧？即系对出口都有管制啊。 系、 佢话如果你超过300个嘅口罩要出口嘅话咧，就要简单申报。超过1000个嘅话咧，就要正式出口申报。如果你囤积嘅数量咧系超过即系去年咧每一个月嘅销售量150%，并保存货物5天或以上咧，就当咗你系一种即系系囤积啦咁样。 就要罚啦，系咪啊？ 系啦，咁可能 泰国都有啦，都有新嘅 policy， 都系关于咧即系嗰啲口罩嘅出口啊，大家囤积几多啊，各样嘢。 系啊，因为咧原来话而家最惊咧就系咧俾人哋买完之后咧，佢系即系扣起你啲货咧，佢就可以再用个高价即系再买咁样咧。即系而家世界各地咧，真系可能会出现一个越嚟越荒谬嘅现象系咩咧？佢货量越嚟越多，但你反而越嚟越难买到。 啊，咁如果系嘅话，呢个就真系癫咗嘅城市，癫咗嘅世界。 新闻报道都有讲话咧，即系贸易战之中，其中咧，佢话而家变咗口罩战啦，佢话会有呢咁嘅情况出现。因为咧口罩咧，因为都解释过啊，点解咁缺货？因为口罩唔系一个必需品啊，即系对于医疗人员先系啦。咁当然你有稳定啦，但系而家连市民都要咧，所以就先会缺货。人哋做唔切嘅，其实做得切咧，其实都会有一个 OK 嘅供应嘅。 你估会有人而家摆口罩落银行保险箱噶啦？ 往私家医院或者诊所，专科门诊会提供有限度服务，病人可以在稍后致电更改诊症预约时间，如果有补充药物需要，可以前往专科门诊补充药物。医管局呼吁所有未返回工作岗位的医护人员，以病人福祉为大前提，尽快返回工作岗位，为病人提供所需服务。南韩新增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有23宗。新增的4宗病例，其中3名患者是南韩人，分别是当地早前确诊患者的家人或接触者，另一名患者是到南韩旅游的中国人。南韩当局推出措施，限制口罩和消毒液大量输出国外，和销售商囤积抬价。官方昨日开始设立的专门举报中心收到大量消费者投诉。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77点，升490点，总成交金额53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47点，升1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2升5蚊，盈富基金27.5升5.5毫，阿里巴巴216.4升8毫，中芯国际17.46升6.6，美团点评101.3升1.8。友邦保險80.05升8毫，小米集團12.92是升3毫，中國平安91.4升1.45，港交所273.2升6.6。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4，英磅10.084，瑞士法郎7.975，澳元5.244，加元5.845，新西蘭元5.026，歐元8.5386。每百日元對港元7.0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831。 日经平均指数报23,803点，升483点。港金现价报14,41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3美元，卖出1,554.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咧，就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咧，啱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一带都仲系车多。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啦，近住大窝口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粉岭公路新运路菜站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号宝康路方向调景岭、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西环山道落斜去翻中环。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巴基斯坦裔香港人 Aisha， 还会同我们分享巴基斯坦的早晨歌。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讲下天气啦吓，17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啊，而家仲有呢次季候风嘅信号咧，就喺度强烈发放紧啦吓。 系啊系啊，我哋一定要多谢啲朋友先 啊。冇错冇错冇错，我哋多谢咧阿 Maggie 啊， 冇错， 佢系我哋风 show 嘅忠实 fans 咧。 雪中送炭 系啊，雪中送炭、啊。 爱我直情觉得嗰样嘢 系。咁啊，因为咧佢总之就辗转咧就托唔同嘅朋友咧就送咗咧即系一啲抗疫嘅用品俾我哋即系应急咧。咁啊，喂呢、這个时候啊。一樽胜万金啊，系啊，咁所以我哋都非常多谢佢。 我哋仲有三樽添， 系啊，咁因为好在咧，我哋了解咧，佢唔系话自己咧搞到自己冇得用时俾我哋嘅，因为原来佢系从事相关嘅即系呢一啲嘅生产嘅，咁即系总之咧就系佢自己系够嘅，所以佢 OK 嘅咁样。咁但 系爱咯，佢就将自己即系将呢啲咧，佢话唔会自己立晒嚟用，咁佢就会俾一啲系咯，即系佢想 自爱亲朋啊， 佢想关顾嘅人。 多谢你 Maggie 啦， 我见到网上面咧阿 Lily 咧。 咧，佢咧都特別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哋，佢話咧好想即係借我哋啊，多謝一啲良心嘅小鋪頭。其實我覺得呢個都真係需要，係話因為咧阿 Lily 嘅媽媽咧就有呢個糖尿病嘅需要，每日都要打胰島素嘅。咁、打胰島素之前咧，即如果大家有經驗嘅人就會知道咧，係要攞張酒精紙啊抹一抹你嘅身體，跟住咧先至 有注射啊嘛。 係啦，所以都要保持清潔。但係佢話咧，佢住馬鞍山區嘅，一早已經揾唔到曬呢啲酒精紙啦，呢啲一定係俾人搶曬噶嘛。但對於佢媽媽嚟講咧，呢個係比必需品更加必須嘅嘢，因為佢每一日都需要咁樣去清潔啊，跟住先至打到呢個胰島素啦。 緊要個口罩，老老實實。 真係㗎，因為 人哋真係必須日日用。 糖尿病啊嘛，係咪？跟住佢就話咧，就佢話差啲諗住搭車咧，即係馬鞍山都冇啊，去沙田再揾啦咁樣。跟住佢就話咧，好彩俾佢揾到一間咧好小型嘅藥店啊，個哥哥仔好好人啊，將佢自己手上面唯一嘅一盒賣咗俾佢，而且冇加任何一蚊啊。佢話呢一樣嘢咧真係好多謝佢，覺得即係佢話嗰一刻真係感動到喊嘅咁樣。咁佢話即係不如將呢一個咧就同大家分享下，亦都希望咧叫大家提醒到一樣嘢啊，呼籲下大家唔好咩都搶，唔好嗰啲假嘅消息啊，各樣嘢咧搞到大家都好似癲咗咁樣啊。佢話有陣時有啲嘢咧，即係有啲朋友有特別嘅需要嘅話，可能會好影響佢哋嘅生活㗎，所以呢一樣嘢都即係值得要同大家分享下。 即係唔係你留翻少少俾人都要啦，係咪先？即係有啲真係有需要，你有啲咧就真係咧太過過分擔心，真係唔使咁過分擔心。政府都話咯，佢封關咧，佢貨關冇封㗎，記住佢哋貨關係冇封㗎，係 冇錯。OK 好， 但佢嗰個都唔算完全封關啊，佢講極都係強制檢疫十四天。究竟乜嘢叫強制檢疫咧？我哋都等佢有個報告走咗出嚟話俾大家知，大家先至安心啲啊。 係啊，咁但係佢琴日如果講兩句，佢理論上就話你凡喺內地入境嘅香港人又好，你外國人都好咧，首先就唔可以再自出自入啦，亦都唔係填張表就得啦。 幫到好多手噶啦，其實已經會。 佢話如果你係香港居民嘅話咧，就建議你要喺屋企。其實都唔叫建議，因為佢強制噶嘛。佢希望你屋企度咧就要自我隔離十四日嘅。咁但係點樣可以強制到咧？佢唔會揾個 secure 喺你門口守住噶嘛。佢就啲人估計就話參考韓國嗰陣時嘅做法，就係打電話咯。我好中意佢呢個做法，即係咧突然間話：，唉，陳寶玲個鐘起身屙尿咯喎。咦，你做咩唔喺屋企嘅？ 你入去公廁度屙尿啊？ 係啊，點解你唔喺屋企啊？ 唔係，我聽袁國勇醫生佢教授佢話咧，佢話每一座大廈都有個叫做 CCTV 噶嘛，佢有監測㗎嘛。佢話可以揾警察啦，同埋揾衛生署嘅人員咧去監守住個噃。 係咯，但係你有好多人㗎嘛，因為如果嗱你用翻而家每一日咧都有起碼萬幾人咧。即係利用呢個內地關口出入嘅話咧，即係如果我哋當一切不變嘅話咧，萬幾人喎，每日都有萬幾人喎， 邊有咁多嘅人力物力咧？ 係啊， 學下大陸 咩啊？ 舉報， 舉報， 舉報。嗱呢、這個 想舉報真係係啦， 舉報真係好啊！佢咧有個機制，你知佢大陸好興有呢、這個舉報嘅機制噶嘛？ 都背脊機制， 有冇咁講？ 舉報 背脊喎， 群策群力啫， 群策群力就有。而家真係群策群力啊！哦，舉報舉報舉報， 咩咩舉報咧？ 點舉啊？點舉？ 舉報係 不舉報得唔得？ 唔得，你自己不舉報，自己去揾醫生啦嚇。咁咧舉報係啦，即係佢成日都用呢個舉報咧嚟幫下手咧。咁啊，舉報完之後有獎勵啊嘛。最紧要呢样嘢啊嘛，如果唔系我得闲得鬼闲同你举报咩系咪先？哎呀，我哋 吓、啊、我哋尽公民责任噶、哦， 为健康噶、哦， 点可以话 因 为举报？ 但我估我哋睇紧同一单，但如果呢一个系嗰个奖赏嘅话咧，我谂 举 报嗰个咧，即系冇人会不举报啊！话俾你知，个个都常举报， 是不是大家都好积极。 大舉報都得， 所以我哋其實又可以仿效下人哋一啲好嘅嘢咧，我哋可以 講下聽下 喺邊度咧？今次係 話説係我哋嘅祖國，係啦，因為咧嗱，即係咁講嘅，冇辦法啦，因為咧佢哋咁多個省市咧，咁中國地方好大噶嘛，咁大家真係咧對一啲武漢或者湖北嘅朋友咧，係真有少少即係擔心嘅。 唔係咁啊，呢個係好合理嘅， 我哋都擔心，喂，你過咗嚟我度，因為即係佢哋有唔同個區、唔同個省市噶嘛，咁佢哋都擔心佢哋嚟咗佢哋個區噶嘛，咁所以咧佢。當地咧叫做梅州市啊，嘅梅江區，佢哋嘅三角鎮咧，三角鎮咧就有一個一啲少少嘅嘢啦，就公布咗俾大家啦。各位市民，如果你真係咧喺個民眾喺群裏面咧舉報到，如果有嚟自湖北或者武漢嘅朋友咧，你話翻俾當局聽。 係啦， 咁我哋如果查證嗰個人真係嘅話咧， 嚟自湖北同武漢嘅， 嚟自湖北同武漢嘅話咧， 你有獎賞， 我獎賞你。哇！真係呢個時候真係有錢都買唔到嘅，獎賞乜嘢啊？ 肯定係口罩啦， 三 十個口罩啊！大獎賞啊！呢個真。 真系。 等等先，等等先。 咩啊？ 我卅个咩材料嘅先？ 即系嗰个零点零一嗰个，见到有一个系 零点零一啦。 哇，零点零一，哇，薄到啊！将佢话朱唇你都见得好清楚咯，咁样啊。 即系定系旧旧啊？系零点零一系旧旧啊？定 reuse 特啊？定系咩噶？ 佢又冇讲系咩啦，佢就系话咧，举报者一经呢个咧，即系查证咗你啱喎，呢个即系嚟自湖北省嘅朋友咧，有30个口罩做奖赏 啊。 佢而家当地咧已经收集到咧一至两个线索啦，佢话加紧巡查，因为佢哋自己个区都担心噶嘛。 如果咁样得唔得咧？譬如我哋两个嚟自，三个嚟自湖北， 好啊， 我哋互相举报，咪可以每人都攞到30个口罩咯。 但系跟住就要翻翻湖北， 都系 攞 口罩。 我哋火神山定雷神？佢话咧已经肯定啊，有一位嘅民众咧就透过呢个嘅举报，成功得到口罩，恭喜恭喜！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咧，原来咧，点解佢哋散得咁紧要咧？啲疫情咧。即系每一日你听到数字咧，哇，好似股票咁升就好啦，哇，真系好不负责任咯，因为真系讲大话，因为咧就问翻佢，喂，你喺边度嚟噶？咁样佢话其中有一个人咧，佢话佢嚟自翻嚟，嚟自菲律宾， 菲律宾， 即系话佢系菲律宾翻嚟， 菲律宾翻， 即系唔系湖，即系冇讲话佢系 佢冇讲自己籍贯又 边 度， 即系 边 度啊？ 边处翻嚟？ 总之话喺乡下翻嚟，就话喺菲律宾翻嚟，其实就唔系，佢系嚟自武汉嘅。 跟住咧， 咁阴公猪呢个人就仲要期间咧，即系瞒天过海啦。哎呀，好啦，噔噔入咗去嘅时候咧，佢仲走去参加一个4000人，有4000人，即系参加有两次嘅饮宴。合共接觸過4000人， 哇！ 咁你諗下，佢係武漢人， 係 咁結果咧，佢係陰公豬啦。佢話而家咧，俾佢即係因為捉到 佢，而佢而家係確診咗， 係啊， 佢確診咗， 係啊， 即係唔係就係講緊乜嘢？係 咁佢話咧，佢總之接觸咗佢嗰幾千人咧，佢而家要自家隔離14日。 总共有4000人， 四千人，系啊，佢系咧仲佢话除咗呢个男人之外咧，仲有7个人系确诊感染咗添嘅。咁跟住咧就换嚟个咩事干啊？原来佢哋自己咁样穿州过省去其他省，佢哋都会讲大话呃你。 会啊， 我唔系嚟自湖北，我唔系嚟自武汉嘅。 因为 咁你啊？ 因为其实 OK， 有啲地方你明点解会咁做嘅，因为咧你照一话俾人听你呢两笪地方咧，你唔好话俾人遣返先。首先你就已经咧冇人会招呼你噶啦，餐厅唔会俾你入，你想去边度都唔会俾你入。咁当然你话啦，你其实根本就唔应该走去传染人啦。咁但系如果佢话喂，我觉得我可能我冇事咧，又或者我个人已经出咗嚟啦，咁我可以点算啊？因为你唔好忘记，佢喺封城之前500万武汉人走咗出嚟嘅。 系啊， 咁嗰啲人 仲要系未话咩啊？9至10日10几日先。先至系嗰个叫做 14日啦，你当14日啦。咁嗰班人都话啦，喂，咁你叫我点算啊？嗱，即系如果将心比心咧，你系唔会想翻去武汉嘅， 系 因为嗰度系全国而家新增病例同埋死亡个案最多。喂，我翻去送死嘅啫。 简单嚟讲啊，嗱， 真系翻去送死。 报章个报道咧就话湖北省啊确诊嘅人有16000几人，而死亡嘅人有400几人。 你系正常嘅，即系唔系话佢应该隐瞒自己啊，而系话咧点解佢唔想翻去咧？因为翻去系等死嘅。里边你估真系医疗物资咁充足啊？而家 喂，你见到嗰啲所谓嘅隔离嘅中心咧，真系隔离。我隔篱邻舍只不过一张床，你可以同隔篱嗰张床嗰个人握手啊！即系你谂下，如果隔篱嗰个有事，其实你只需要隔篱，你系冇事嘅话咧，你唔会惹到，哇，实惹到啦，系咪先？ 所以 系 好惨啊！即系旅馆又唔会俾佢哋住，即系唔系话你，哇，你呢个时候仲喺度揽慈悲啊！即系佢可能会害死人，只不过话咁佢即系佢翻去送死。 系啦，佢就走去传染人啦。喂， 但亦都唔应该传染人嘅。其实应该喺边一度咧？如果知道嘅话咧？最好就就地隔离。其实如果你问我咧，点样可以令到呢班人咧，佢够胆讲俾人哋听自己身份咧，就系你唔好逼佢翻去死。 系， 但系你会唔会可以就地隔离？咁我谂啲人系会好愿意话，我话你听，我系武汉人嚟噶，我唔想翻去死啊，但系你隔离我，我愿意接受治疗，咁又唔使。即係搞到舉報啦，又唔使搞到咧，其實真係自己批鬥自己人。 個疫情咁 傷害曬自己嗰啲咩民族團結咧，係好差嘅真係。 但我估第一樣嘢咧，即係就算係佢幾驚要翻去湖北都好， 佢都冇理由去參加婚宴啦。其實真 係。唔係，但係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如果你有少少 sense 嘅話咧，你唔好隱瞞啦。因為其實你見過咧，有多過一個例子，就算一啲香港確診嘅例子都係㗎。係 都隱瞞。 係咯，都嘗試去隱瞞，究竟你去過邊度？ 一係就唔講。 但係去到呢一個情況，點解？解你会惹到人就系你连一个咁基本嘅常识你都冇啊！就呢一样嘢系会传染噶，大佬。 哇，更冇常识嘅喺边度 咧？ 佢仲有后著啊！ 仲有添啊！ 武汉有个叫做百步亭社区，佢举办咗一个 万家宴 之前噶啦，之前噶啦，封关前噶啦，好耐啦。 但系问题系佢，我啲人就喺度闹佢，点解你仲喺度搞万家宴啊？ 之前噶咯，佢唔会而家嘛？呢、這个唔系旧旧噶啦，旧噶啦。 而家真系水正河飞噶，我见到。 一月十八号 系咯，咪旧咯。 但系问题佢而家喺里面当中有人确诊嘅，就啲疫情就喺度散出去。 当日嗰阵时， 十八号咪即系习近平未讲嘢啊嘛？呢、這个之前俾人哋诟病咗好耐咧，就话哇歌舞升平，仲搞万家宴添。之前噶。呢、這个之前噶啦， 就令到嗰件事更加严重咯。所以点样都好啦，希望呢一啲咧，即系要用口罩去督人哋出嚟嗰啲咧，我哋唔使用，唔使用。如果自己咧怀疑啊，应该已经要自我隔离啦。其实真系， 以前我哋就好中意即系问啲老乡咧，啊，你哪里人啊？你哪里来的？啊，以前大家就会攀大关系，哎，我广东的，我湖北的。我谂而家你问人哋，你哪里来的？我火星来的。 一阵等我讲一个，如果你就算话我系香港人啊，可能都会俾人哋歧视嘅例子啊。 所以我而家大家都要唱呢只歌啦。 咩啊？ 橄榄树。 哎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不要问我。 咦，仲未唱嘅？哎呀，搞我嘥咗假音添。 都仲未。 仲未喎。好，我哋预备。 咁你不如悭翻个假音，唔好嚟。 不要。 都未到。嚟。 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齐豫嘅橄榄树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就讲笑啫，瞒唔到啫。 系啊，但系有一个例子咧，就系我自己有一位嘅朋友咧，佢本身咧即系香港人嚟嘅，跟住佢就要去外国度工作嘅时候咧。 Okay. 去英國嘅應該係要，但英國嗰邊嘅公司咧就已經講到明，香港人我哋而家唔歡迎。 Oh no！ 你唔好過嚟開會啦，你唔需要嚟啦。本身就已經係訂好曬機票要飛噶啦，但係你見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你真係會覺得好，其實真係好痛心嘅，因為嗱。两边理智地嚟讲，你唔可以话人哋错晒，可能人哋都要睇报道嘅时候，见到话大家都戴住口罩， 同埋佢连台湾都话港澳嘅同胞都系要自我隔离14日 、所以佢哋有呢个担心咧合理嘅，但系同时间你会见到即系原来某一啲嘅地方冇呢个名出嚟，疫区呢两个字，但有啲人真系会觉得香港人都真系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保持少少距离啦，咁样， 因为实在太近咯，因为人哋都睇到我哋嘅新闻，我哋冇封关，冇封晒关啊嘛，咁所以就呢、這个都影响噶，影我亦认真噶。 唔系我哋而家咪唯有好骄傲咁同大家讲咯，我哋果然系 一家亲咯， 一家亲咯，命运共同体咯。喂，但系你讲到距离咧，有冇睇到琴日睇戏嗰个最新买飞嘅措施？隔一行、啊，而家 够唔够胆啊？咁样， 我之前都直接睇咗啦。 你睇去啊？ 系啊， 但因为你就系觉得戏院根本就冇人，你见到呢一排嗰啲戏院嘅票房 嗰次都满嘅。不过只不过嗰阵时， 但系嗰阵时冇咁严重。你睇嗰阵时嘅时候， 嗰阵时动。 系得即系系啦，未去到话咁多个确诊个案啦。 系 起码起码我哋有个分水岭啦。我睇嘅时候，我哋仲未有人即系死亡咯。 系 啊，咁但系我谂而家就两个世界啦。同埋我睇嘅时候未抢嘢啊嘛。咁而家咧即系 讲抢厕纸啫，唔系抢嘢。 咁 U A 喂唔系，琴日都我哋都话有人偷口罩。 你有俾钱啊嘛？ 有人有偷口罩 嘅事又越嚟越多。 佢话咧 U A 院线咧下个礼拜一之后咧就会用一个新嘅卖飞措施咧，就系咧改隔行形式售票。咁咧就 即系呢一行有人坐，前面嗰行同后面嗰行 都 冇人坐噶 啦。即你当净系开卖一三五啦，咁同埋咧院线咧就会喺两点先至开始营业。咁咧就平时可能你有早场啊，有九点半睇啊咁样， 就费事咁多啦。 系啦，佢要预留更多时间咧进行呢个全院清洁同埋消毒咁样。咁有网民咧其实本来系惊嘅，佢就话喂隔行够唔够噶？咁好快已经有啲 隔埋位咯。 唔系，啲专家都话咧，佢话唔知咩琴日讲话六个街砖定系唔知一段距离咧？ 六个街砖。 佢話都已經叫 OK 嘅，咁同埋大家都會戴口罩啦，即一定係戴口罩睇戲㗎啦，你都 係啊。咁所以唔係阿祖祖都話啦，而家咧喺市面上面咧喺度做生意嘅時候咧，都而家有轉咗唔同嘅禮 啊，又轉咗 咩？轉咗唔同嘅禮， 即係送禮啊， 送禮。我聽咗例子嗰個禮係啊，咁我聽到另外一個朋友咧，佢就話咧，咦？我有嗰啲酒精搓手液喎，你要唔要啊？咁樣佢咁問我喎，我心諗會話：哇，你做咩㗎？點解會有呢啲嘢㗎？原來嗰啲公司同公司之間咧，新年送禮咧，有啲已經改變咗啦。平時可能送個果籃啊，入面有兩支紅酒啊，咁嗰啲就為之富貴嘅。點止幾百蚊啊？有啲幾千蚊都有啊，有啲係。但今年咧已經改變咗啦，佢就話咧：我哋特別關心你哋嘅健康啊，所以咧就會嗰啲生果啊。啊！嗰啲咩紅酒啊，嗰啲你有噶啦，我唔送啦。我哋送幾支酒精搓手液嗱，唔係平時我哋買嗰啲咧，即係細細支手板、掌心雷嗰類嗰啲 friend 啊，係 真係成支紅酒咁大支啊！ 又未到成支紅酒咁大支嘅，但我諗七百五秒都有噶啦， 細咁大支喎， 係啦。跟住佢就話咧，我哋俾幾支你，希望大家都保障住嗰個身體健康咁樣。 呢啲咪就夠派頭啊！ 嗰啲咁話， 即係你細心 喺呢陣子仲揾到呢啲， 即係你送洋酒都不及。你送火酒系咪先？而家就系嚟到呢个地步啦。 系啊，呢个真系佢话好值钱，你会见到所有人咧都拎只眼就系、是，哇！有心有力啊，四个字讲完啦，真系。 嚟年咧，我都好希望同你一间公司合作。其实真系，我觉得好啱数。 唔系啊，代表咗咩咧？诚意啦，关心你啦，同埋咩？我有面子，哇！我有手段。我可以幫你搬到啲貨翻嚟，好難噶。如果唔係， 都顯示到自己公司實力。呢個好好好謙卑咁樣嚟話俾自己，我好關心你。 仲謙卑啊？好遠，好高調啦，已經。 哇！你諗下其他所有人啊，你諗下其他嗰啲同事嗰隻眼咧，應該係叮話啱啊！呢間抹住，呢間抹住。老細就算佢高個價貴啲嘅話咧，都要呢一間咁樣啊。 同埋而家呢輪咧，就即係識網購嗰啲朋友咧，就真係好吃香啊。我而家全屋都係當我老婆神咁拜啊。 係啦， 因為佢識網。网购关系，佢真系勉强咗。 仲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唔系净系香港嘅网购。 真系勉强咗都烦恼，但系咧亦都从中咧，即系我哋好大爱咧。你真系睇到咧，之前讲话数码鸿沟咧，大家成日听完就觉得冇嘢嘅。所谓数码鸿沟，即系当你有好多科技，而另外嗰个仲系好穷咧，唔识用电脑嘅时候咧，迟早会有 gap 出嚟嘅。 系， 而家就真系睇到啦。你识上网同唔识上网嘅，就系要喺个街度挨夜排队。如果你识嘅，就可以咧，即系安坐家中。你话啦，呢个悬殊几大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员工阵线罢工踏入第四日，工会早上在沙田威尔斯医院外面设街站，向市民讲解罢工原因。副主席罗卓瑶要求医管局在今日之内同工会展开谈判，回应医护的诉求，包括是否有足够防护装备提供给前线员工，否则他们不排除延长罢工。他說如果工會無法和醫管局談判，有可能出現醫護集體辭職的情況。主席余慧明被問到如何界定社區爆發以令工會暫緩罷工， 他多次重申工會並不是專家，因此不可能為社區爆發作出定義，工會隨時審視情況再作重整。 他又说他们有近20,000会员，占医管局1/4人手，现时有7,000会员参与罢工，仍然有13,000会员在前线抗疫，因此医管局不可能不理会他们的诉求。物流署表示，现时各类防疫物品供应十分紧张，尤其是口罩，有些地区更加实施出口管制，所以采购工作十分困难。物流署会继续透过不同途径尽力采购所需物品。物流署话，一直透过不同途径搜救口罩和防疫物品，由于市场供应紧张以及各政府部门的紧急需要，物流署已经循多个渠道以直接采购的灵活方法向供应商攞货，以求早日锁定货源。署方亦都已经透过多个政府部门和个别人士转介，接触不同国家的供应商，在全球搜救口罩和防疫物品，并且透过公开招标，以便涵盖更多供应商。本港星期六起对所有从内地入境人士强制检疫14日。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话，措施的原则并非禁止内地入境人士进入社区，形容仍然要留一扇门俾有紧急需要的人士进入香港。他举例话，好多中港司机运输食物同厕纸来港，如果将有关人士的数量减到零，对香港利益同埋抗疫工作都唔系好事。他又说，当局最近安排不同公司和团体到内地搜救口罩，以及运送制作口罩的机器和原料来港，如果禁止这些人出入，将无助本港口罩供应。被问到强制检疫措施的罚则，林正财说，他不认为有旅客日后会特意进入香港接受强制检疫。他又说，这两日经内地入境的人次可能会有些少回弹，但是并不同意造成空窗期，被很多人涌入香港。中环游表示取消即日至3月11日出发的越南旅行团，预料受影响有4团，共涉及大约100人。公司解释，是由于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扩散，越南多个旅游景点陆续关闭，而已经报名的客人可以免手续费取消出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微雨，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期间天色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65点，升478点，总成交金额61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5点，升1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6，升5.4；盈富基金27.45，升5毫；阿里巴巴216.2，升6毫；中芯国际17.36，升5.6；美团点评101.2，升1.7；友邦保险80元，系升7毫；中国平安91.45，升1.5；小米集团12.9，升2.6；港交所273.2，升6.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4，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5，加元1.329，新西蘭元0.647，人民幣6.969，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1。日經平均指數報23,838点，升519点。港金現價報14,400元，跌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54.59美元，賣出1,555.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谂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在荔枝角的长茂街的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入口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粉岭公路新运路菜站粉岭、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三号干线海丽村尖沙咀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巴基斯坦裔香港人 Aisha， 还会同我们分享巴基斯坦的早晨歌。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哇 ，Lucky Seven 17度气温，相对湿度77%， 强烈季候风信号验证悬挂吓，大家就知道啊吓、生效啦，唔好悬挂啦，系啦， 系啦，系啦，OK， 好，咁疫症之下咧，有冇啲好消息嘅咧？ 实有嘅，难啲揾咯，我哋要揾新聞都几难嘅、 啊。 其实 我揾到个好消息啊， 咁开心。 我疫症之后，我见到好多婚礼咧都取消咯。 系啊，嗱，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先啦。 好， 日本 嚟， 佢哋话咧而家咧， 日本都好消息，佢哋都有好多担心嘅，奥运咁佢成日都担心。 但系唔知点解咧，可能佢哋苦中作乐咧，佢哋话而家系旅行嘅好时节。 吓、啊，即系喺日本自己度旅行， 自己国内旅行嘅好时节。 即系佢叫佢哋啲国民自己，喂，你嚟我个省，我嚟你个区咁嗰啲。 系因为咧，啲民众自发咧，佢就即系有啲阴功嘅个前提。佢话因为肺炎流行，好少游客。 哦，系咯， 特别系某个地方嘅游客好少。佢话哇。而家咧，终于见得翻自己景点里边咧个风景面貌啦。 哦，影相唔使执走啲人啦。 系啊，佢举例咧，譬如话咧京都观光地咧，佢话呢几个字咧，佢话喺2月5日中午之后咧就上咗佢哋嘅搜寻榜嘅热门第一位。 系， 佢话因为咧原来系京都咧，佢哋新闻咧就有一篇咁样嘅报道写住。新型肺炎导致佢哋嘅南山啦，同埋金阁寺都冇人影，京都观光人潮大减。 咁难得 系啦，咁然后佢报道就话咧，因为咧即系呢一个肺炎嘅问题咧，中国政府又限制出团啦，欧美咧或者日本本土啲游客咧都好少行程啦。佢话于是乎咧，好少可咧第一次喺京都街头上面咧出现呢个冷冷清清嘅情况，甚至乎咧就会有一啲咧即系冇人嘅。冇戴口罩嘅上班族咧，喺度悠悠闲闲咁样喺个南山度散步，咁于是乎咧，啲人就话：咦， 呢、這个时候应该要去、啊。 好耐冇见过呢个光景啦。 系啦，咁然后咧，佢话唔单止系京都添啊，咁因为一辣落去咧，即系日本人就即刻咧将自己啲即系所在地咧，系啊，喂，大阪又系啦，奈良又系啦，佢话咧全部都冇晒人。 我见到啊，有报道奈良嗰啲鹿咧，平时冇多人喂嘅， 系啊，冇人喂啊， 冇人喂阴公，我哋瘦晒，同埋我哋性情都大变啦， 系啊，惨啦，真系。佢话嗰啲咩通天阁啊，买飞啲人潮消失咗，平均客运量咧就。比去年同時間就少了嗱、又不算少得好誇張嘅喎。去年咧，佢話譬如話大阪城的天守閣咧，接待咧每一日就7700人， 係 佢話而家呢一個時間咧就得翻6100人， 係 即係少咗千幾人。 但係有另外一個分別嘅，因為咧有一陣時你去入一啲嘅廟宇啊，各樣嘢你要俾入場費嘛， 係 好多嘅朋友，尤其是遊客嘅話咧，我就係需要打張卡，跟住咧我就喺門口影咗張相，我就唔入去啊嘛。所以你計埋咧，如果門口嗰啲咧冇俾入場費，亦都冇去到影相嗰啲人咧，可能啊爭咗成萬人㗎。係 啊，真係哇！嗰、那個奈良咧，佢話得翻。十分一觀光客， 所以啲鹿咪好 係啊！啲鹿好慘啊！真係。 但我想話咧，嗱，你頭先個所講咧，即係如果喺其他城市嚟講咧，佢都話：哎呀，我哋咧，即係因為好多時都靠旅遊業啊。但係佢哋係咪而家咧將呢一個數字話啲國民，佢哋日本國民咧就會覺得：哇！而家係一個我哋自家去旅行嘅好時機咁啊！即係一個喜訊 有一啲咯，有一啲係咁樣諗咯，係、 哦、啊，好正面咁諗。 係啦，因為佢就話咧，而家可以話好時機啊，人氣我取啊冇人啊咁、哦、樣咧。咁但係即係你容唔容易突破到自己个心魔？系啦，你会唔会咁容易就即系做得到咧？ 都难啊！嗱，譬如我哋唔好讲到日本咁远嚟做例子，我哋讲香港啊，即系你会见到呢一排所有嘅，譬如我头先都讲啦，我嗰日礼拜二经过嗰个商场，哇，水静河飞到嗱，以前大家会开心噶嘛，哇，终于都可以唔使咁多人喺同一间铺头度抢嘢争嘢啊！嗱，而家所有嘅铺头都做紧减价噶嘛。我另外一个朋友咧，佢就话行呢个铜锣湾嗰个好大旧嗰、那个一个时代嘅象征啊，嗰个商场啦，佢话夜晚七点几行，佢话佢由最高嗰层搭扶手电梯落到去底，佢话佢都冇见到20个人。 哇，系、啊！ 即系你谂下，嗱，如果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呢一个仲唔系个扫货好嘅时间啊？因为就系少人啊嘛。嗱，当然大家心里面亦都会知道，大家可能出街都会担心啦。咁啊，日本其实都有一啲确诊嘅个案啦，可能佢哋即系谂住， 我觉得佢 都会有担心 嘅。 但 系我觉得好唔同嘅，因为我哋咧真系咧已经有医生又有教授喺度讲话，可能已经出现 本地感染啦，唔系可能已经确定咗啦。 所以我哋嘅担心系。不同他们因为他们呢是有确诊个案， 日本都好像有本地，但我不是100% 肯定。 地方大那么多， 郊区的地方也都比较多。 就是所以相对地对于他来讲可能少了人 来玩的话，对于他来讲影响不是太大，因为他们都够胆还走出街嘛。我们真的不够胆走出街嘛。 最 怕 我。 即希望自己可以在家多一点嘛，这样是不是不同的。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怎么可算情深？临别前。望见你眼睛，听不到你共鸣。重聚时，但怕这记忆要消失了才珍惜。在哪里，你会更开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有更好开始，再不舍也愿意。相信你不知道，有谁会更加知道？纵使不见爱情，仍可天真。 化不开，却清楚这是爱。 周华健啊，浓情化不开啊！ 我想首先我要俾啲掌声，曾志豪 咩事啊？ 佢竟然可以揾到单新闻同完全嗰啲疫情系完全冇关系噶嘛？你话呢一个系咪？ 冇错， 真系好难啊！话俾你知， 犀利啊！真系嗱，呢个咧就同我哋办公室咧特别有关系多啲添嘅。你有冇发现一个现象咧？就系、 是， 如果办公室嘅台头电话响。大家是不想听的。 啊有一次一定不会好像你屋企或者你手机有电。 喂其实我都话 反应 一向都是不想听。 一向以前没有的。不以前未兴手提电话即是讲到这么咸丰年的时候呢那个电话不是电话你响一定要听。甚至乎以前呢因为你的卡片只是会印到你直线啊抬头电话呢。而家譬如今时今日呢你如果你嗰张卡片写住抬头电话呢你心諗即我搵唔到你啦。係咪先。如果你而家同人交换电话嘅时候呢就话陈生点可以联络你呀、可以呢个 office 电话。 而家嗰啲卡片冇写到因为首先嗰个公司就算你有一个位嘅话都未必有一个电话俾你用、或者有一条自己嘅线。 係啦。 冇啊所以你唔会印喺个卡片度好少会见到通常都只讲一个手机电话号码㗎。 有阵时呢我唔记得咗填啲乜嘢呢佢会要我填话你有冇咩写你公司职业啊又要写埋你公司电话呢。 电话号码。 我想我公司抬头电话我都唔知喎因为第一我冇位㗎嘛就算我以前有位呢我都嗰、那个 number 都唔用。 手机电话号码㗎。 係啦好啦咁因为呢个固定嘅电话呢其实嗰个使用次数越来越少啦但係而家讲緊唔系佢用得次数少唔少喎而系话呢你唔敢用喎？ 哦，點解啊？ 佢而家有嗱，佢個現象點咧？佢話日本 NHK 咧就做咗一個咧，關於咧佢哋嗰啲office 特別係後生嗰批。 好， 我哋呢批冇份嘅啦， 哦 okay、 因為我哋經歷過咧冇手提電話嘅年代咧，你就唔會覺得 我經歷過啊！我出世就已經含住個手提電話出世嘅。 其實我一出世我係含住張 SIM 卡出世㗎。係 啊，你係嗰個電話響咗，所以你就出世 啦。含住半個就只可以係。 佢話咧，原來佢哋咧啲後生仔咧有一種叫電話恐懼症喎。 哦， 電話恐懼症。 啊，電話響啊！電話響啊！電話響啊！ 係啊，即係真係以前嘅午夜凶靈咧，佢哋嘅延伸版咧就係話佢哋好怕，好怕，就係接聽咧。呢、這个固网电话， 我想讲我系有少少嗱，我未到恐惧症啦，我唔系要扮自己系后生仔啊，但系即系譬如我而家我已经习惯咗咧，近乎24小时教咗我电话系冇声嘅， 系 啊。 即系我因为太多唔同嘅 电话，我都冇声噶，所以成日俾我老婆闹嘅，又搵唔到你啦咁样。 呢啲咪后生仔咯，同佢哋一样。Oh yeah. 我哋有恐惧，阿田唔系噶，阿田成日都连续系超大声爆你，直惊你惊你听唔到嗰啲咁噶嘛。我哋有年代嘅鸿沟啊。 系啊，嗱，佢点样？ 你哋呢啲不负责任啊！ 系啊，我都承认噶。 我唔系不负责任嘅，我觉得咧太多嚟，你谂下嗰啲信息啦，即时新闻啦，电话啦。个人太大压力啊！是是是我长期都觉得咧，你知道我哋有个即时新闻弹咗出嚟嘅话，你就会觉得啊，嗰、那个可能系我听日工作嘅材料嚟噶嘛。我长期都一个工作嘅毛啊，变咗我真系好紧张啊！ 大家唔系讲紧手提电话，而家讲紧固定电话，系、 okay, 特别啲喎。即系阿祖嗰个可能就一般嘅手机恐惧症系有嘅， 有 即系嗰个佢亦都有人专题分析嘅，嗰个可以下次有机会讲。 佢 而家大家就奇怪，特别系即系对于我哋呢啲已经经历过两种电话咧，佢就话点解你咁惊？听固网电话咧，咁佢就访问咗街边啲僆仔咧。嗱，佢僆到点咧？十几岁又有啦，廿几岁都有啦。 十几岁佢都需要有啲固网电话去。 咁佢都要，佢可能已经有翻工噶啦嘛。佢、哦、已经系见到、okay. 或者屋企有固网电话，咁啊问呢啲人啦。佢话：点解你咁惊听固网电话？首先个个都话系好紧张。其中一个原因系咩咧？ 唔识用。 唔係識嘅，識嘅。 因為如果佢屋企係冇來電顯示嘅，根本你唔知來者何人，所以咧唔知用啲咩心情去面對呢個電話。 有日本人嘅智慧。 佢有日本十几岁嗰啲人嘅智慧，呢个先至高啊！ 卡哇伊呢，真系佢反超前我哋。 系 嗱，呢个咧真系好难理解啊！佢话咧，嗰啲年青人就话咧，因为咧我唔知道来电者是谁，令人感到好紧张。而佢嗱一个就属于紧张啦，话死啦，边个嚟嘅咧咁样。而佢衍生系咩咧？嗱，跟住嗰个就有少悲哀啦，因为佢话咁咧，我要即时回答佢噶嘛，咁咪好考临场应变能力咯。嗱，因为唔系 面对呢个。 系啦，嗱，唔系讲屋企，因为当你喺 office 嘅时候咧，你知道嗰个电话咧，即系除非白撞嘅啫。如果唔系，一定系同公司有关噶嘛。 老细叫你做嘢， 佢话啲职员系惊到，佢话我唔知边个打嚟嘅，但又同业务有关。我答错咗，我会唔会累到公司冇咗张生意啦？如果问我你总经理喺边啊，我点答佢啊？我答错咗嘅话，会唔会令到佢对我哋成间公司嘅印象变差噶？ 所以乜先，全部都出头等等。 系啦， 全部 系啦， 第一阵要谂下点解。 佢话点算咧？所以佢话咧，令人哋好。紧张咧，佢话佢哋试过夸张到一个地步咧，就系佢哋所谓后生啦，有啲老 pat pat 咧，直情话喂电话响，做咩唔听啊？我唔听啊，我唔听啊，喂电话响啊，石井先生你去听啦，我唔听啊，即系佢系惊到个地步咧，有电话，我唔敢听。 我尝试将自己代入，因为我哋三个都我都有试过翻少少嗰啲 office 工啦，即系楼上工作，我真系冇近乎冇翻过呢个 office 工噶嘛，我自己第一个谂嘅担心就系如果嗰个公司。电话响，我惊嘅会系乜嘢咧？就是、究竟我会认唔到人个样啊！即可能会话哦，喂，你好，即系我哋呢度风骚啊咁样。可能系话喂，我系 Mary 啊。跟住我第一个样嘢就会谂，即系如果系大公司啦， 边个 Mary？ 哦，系啊，我 Mary 系啊，点啊点啊。跟住佢叫我做嘢，但其实我由头到尾都联想唔到究竟边个系 Mary 咯。即系呢个对于我嚟讲会好大，因为我认唔到人样啊嘛。但系公司如果你个公司有好多同事嘅话咧，觉得话诶，我系 Mary 啊，而家即刻冲三杯茶入嚟啊。 系 哦，好啊，拜拜。咁我唔可以问佢你系边个 Mary 啊？我是 Mary 啊 ，Mary 你都不识，你不可以咁样噶嘛。 啊這個、 我谂呢个会系我好大嘅压力。 我嗰阵时我试过咧，短暂有翻过呢啲写自由工嘅时候咧，嗰阵时喺嗰啲电脑杂志度做咧，咁咧佢就有即系你起码都有四五个同事噶嘛。咁嗰阵时我记得咧，我一嚟就听咗个电话，即刻俾我老细咧喺隔篱就话。其实你下次是可以不用这样说的。咁需要啲咩呢嗱我自己位啦但唔係我电话响喎、好似係隔篱位嘅电话响。 你攞咗人条线。 帮佢听係啦咩都好跟住佢话喂阿强喺边跟住我话阿强佢未返喎你边搵佢啊跟住我咁、我再打嚟啦跟住我仲觉得好得体啦。我就我 take 低个 message, 但佢冇讲低跟住隔篱个老师话 因为阿强迟到。 唔使咁样讲喎咁佢系唔喺度嘛。你可以话 佢行开咗， 唔喺位， 系啦，系而唔系未翻。 咁嗰阵时我年少无知，我听唔出个分别。我话咁佢唔喺度，佢唔喺位，佢未翻有乜分别啫？再过多一两年，我终于明白啦。 你仲要过一两年先明白，你自己已经系成日迟到嗰个啦。你谂下个个同事啊，即系我哋朝头早啊十点开麦，啲老细问阿豪仔翻到未啊？我哋都话拍紧车啊，行开咗啊，唔会话佢未翻到咁啊，食紧早餐咁答噶 嘛？啱啱出嚟咧，嗰阵时我就知佢未喺位，咁型都可以讲呢句未喺位，佢未翻啊嘛，或者我唔喺度啊嘛。原来佢就话咁，你讲唔喺位， 系啦， 咁你又冇讲大话，佢真系唔喺位啊嘛，但系人哋就会。 以為佢翻咗嚟，不過去咗廁所， 係啦， 咁咪得咯。 Meaning 噶嘛， 係啦，嗱，咁呢個就真係咧聽固網電話， 街坊歪呢一啲， 係啊，嗱，即係我明白嗰啲日本嗰啲十幾歲咧，你話如果佢驚咧就。一个电话你真的可以累街坊的、嗯、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现在是信息世代嘛。 是啊。 他全部都不用说的嘛。 他习惯了有来电显示。那个来电显示已经写了是 Mary, Paul, 定是 Julia, 这样。 而且你现在惯了信息的年代呢你可以等啊。譬如你收到 message, 可能说、你回到公司未你可以用五分钟去想不如作个藉口先、嗯、不如点点点呢 想场面大论什么都可以。 但是如果现在他是要听电话的你开会未或者嗰个同事咧，阿藤井小姐去咗边啊？咁佢话咧就要即时应对咧。佢话原来呢个对佢哋嚟讲， 原来新世代系会有呢啲嘅担心， 系啊，好大压力 啊！我听过有另外一位嘅朋友咧讲过嘅，就系、是、对住一啲即系新世代嘅朋友，咁好多时候咧都 系 用信息去联络噶嘛， 系 啦，即系佢就会即系俾个 message 佢啊，我叫你准备嗰啲嘢准备好未啊？咁样，跟住就隔咗一阵佢先至复。準備好，但其實你根本你就會知道，佢就咦收到個 message 死啦，我未準備添，跟住就即刻做完曬之後咧，先至答準備好。 係啊， 你見到嘅，即係佢話嗰樣嘢未會係咁樣。 咁佢仲咧就訪問埋啲老 pat pat 啦，即係我哋呢啲咧，佢就問啦：啊，你哋公司多唔多啲僆仔唔聽電話咧？好多都話有，其中一個咧就係一個四十幾歲嘅即係女士咧，佢就話我試過，我同佢講話聽電話啦，唔聽。你做咩唔听电话？咁点解你唔听？ 你听啊，你听唔好，唔听啊！ 佢话佢嬲到咧，最后佢真系自己听咗。 今次你讲先同唔讲住嗰啲嘢。 佢话唔知点解。 但系问题系佢系后辈，你系前辈啊嘛。 系啊， 你系一个。 但系听电话边个近啊？边个听噶啦？冇冇乜分前辈后辈噶。 咁然后咧，佢话咧啲老前辈咧，直情去到一个地步就，我哋唯有咧接受佢哋害怕听电话咯。佢話真係冇辦法啦，佢話唔知點解會咁做。 我覺得另外一個心理咧，啲年輕嘅朋友會係咁樣嘅，就算係年輕嘅老闆都會咁樣做。佢會打你個固網電話，一定係就咁攞住個手機，因為已經輸入咗你嘅電話，你撳一個掣係好過你撳嘟嘟嘟嘟嘟嘟嘟先至打到嗰個電話噶嘛。佢哋已經會選擇咗用手機去揾啦，變咗年輕嘅朋友可能會覺得咧，手機揾嗰啲咧一應該唔係好重要噶啦，唔係最直接嘅聯絡啦。佢都冇呢一個習慣咯。 咪同埋咧，你手機一嚟已經睇到你係邊個打俾我，我有定心理準備。嚟迎接呢个电话，即系我觉得佢系呢个叫 ready 唔 ready 嘅问题咯。因为咧，所以而家咧，即系好，我哋而家已经有固网电话系有来电显示嘅时候， 但通常来电显示都系显示个电话号码，唔系个人名啊嘛，你未必会直接联想到系边一个人打俾你啊嘛。 屋企就话啫，但系公司嘅电话咧系冇来电显示 嘅，系啊系冇噶，咁所以咧你话点解佢哋 明白噶？ 点解佢哋会惊咧？ 所以我哋而家翻工之前要训练就系话。即刻做一个接线生先， 系啊，我发觉真系、啊、 做接线生呢个系第一个岗位， 系啊， 慢慢先起步， 系、哎、咯，我哋我同你都试过啊嘛， yeah. 所以我哋听电话冇难度啊，真系、yeah. 最多咪话阿祖啊，佢肚屙、啊，冇翻到工啊，去， 我系分别你啊。 要求香港学生到台湾之后要家居隔离，如果听日以后先至到台湾，就需要强制在校园内隔离，所以一早计划今日翻返去台湾。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午夜，全国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3694宗，累计28018宗。 563人死亡，新增的73宗死亡病例，湖北占最多70宗，天津、黑龙江和贵州各有一人死亡。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晨说，武汉形势严峻，大批患者没有及时收治到医院，面临很大压力。这一批患者在社会上流动或者留在家，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家庭和社区的感染，是加剧疫情的最重要因素。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13点，升526点，总成交金额6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4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5点，升1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7.4升5.2，盈富基金27.55升6毫，阿里巴巴216.8升1.2，中芯国际17.24升4.4，美团点评100.9升1.4，中国平安91.5升1.55，友邦保险80.05升7.5，小米集团12.9升2.6，港交所273.2升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081，瑞士法郎7.972，澳元5.244，加元5.846，新西兰元5.027，欧元8.5383。每百日元对港元7.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37点，升517点。港金现价报144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03美元，卖出155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咧，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海丽村方向尖沙。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赤立国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风叔正安常识问答比赛，举例子乜嘢系呼吸防护装备？ 阿子颈巾、拉帽同埋人工呼吸。 错，系用后即弃嘅过滤口罩。 阿祖啱，咁可唔可以咧立乱更改嗰啲个人防护装备嘅表面装饰？ 梗系可以啦，我一定要油颜色漆翻我啲指甲油噶。 错，系唔可以随意将佢油上或者喷上任何颜色嘅。 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记住啦，穿着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顺利又无往而不利啦。 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嘅天气啦， 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之后有你想讲咩？ 唔系，我依然想讲就系我唔惯你咁温柔咯，把声。 哦，系咩？ 去咗好温柔啊！ 我已经由觉得佢温柔，去到进化到咧就 温柔， 唔系佢武器咯， 武器， 你仲有翻晒 武器咯 ？gas 系啊，你睇佢都系咁样噶 ，OK 啦，咪冇冇咩？ 系啊， 成日话我嘈啊，噪音啦，高音啦， 系啊，啱啱啱。 炒耳啦， 系啊 ，OK， 好咯 ，OK， 系咯， 嘴就嚟， 而家你发晦气喎，而家你， 我唔加任何意见啦，好似讲到我又话佢嘈咁样， 你又话佢唔嘈咩？ 我话佢成个人嘈啫，冇净系针对佢把声啊， 好啦， 好 啦，我哋希望你休息一阵啦，而家俾你休息，起码有豪语录时间啦。豪语录，我的学钢琴经历。我想每个年代的小朋友都有经历过学乐器，而每次当你讲到学乐器的时候，一定就是学钢琴的。是，我知道这个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了，因为今时今日的小朋友学乐器是不止学钢琴的。咁但系我系当年嘅小朋友嚟噶嘛，系咪？所以我而家咧就又回想起咧学钢琴嘅呢一件事。点解会突然间回想咧？就话说之前我就同个仔咧就去学嗰啲乐器，佢就拣咗弹钢琴，翻嚟都俾我啲拍档笑噶啦。今时今日仲学钢琴勾咗噶啦。我话喂，佢自己拣，佢觉得好玩，咪俾佢弹咯。去到后来咧，我就俾我老婆勒令咧，即系劝住咧，佢话喂，你横掂等佢嗰半个钟头，不如你搵啲嘢学下啦。咁我之前就试过咧，想学翻吉他啦。点解会用个翻字咧？系因为你都明噶啦，曾经学过，中间放弃咗，所以有个再度想回春咁样嘅感觉，但系都系失败嘅。咁啊，断咗冇学弹吉他之后咧，咁我就转咗玩打鼓，因为我觉得咧手指唔够灵活，但系可以即系用嗰个节拍去搭救嘅话咧，啊，最近我学打鼓咧都有翻啲进展啊，起码而家咧终于都可以咧叫个阿 Sir 咧教紧我打咧海阔天空里边啊嗰啲节奏咧，哇！我话阿 Sir， 我终于听到咧有嗰下嘅咚咚咚，咁但系学完打鼓之后我都唔够皮。你知唔知啊？我竟然啊，林老入花丛，吹胡重来，梅开二度，再作凤府，即系简单啲啦，再吃回头草。我学翻钢琴啊！我同咧教阿仔弹钢琴个老师讲，我话你会唔会可以提早半个钟咧上埋我堂啊？咁样，跟住佢话吓，爸爸，你真系咁得闲？我系啊，我想学翻钢琴啊！咁样，于是乎，我嘅记忆就翻去30年前啦。话说嗰阵时仲系读紧小学嘅时代，阿妈咧亦都系当年嘅嗰种父母啦，一定觉得咧一技傍身就技不压身，而嗰阵时一定系拣钢琴啦，都唔知点解嘅，所以就算咧即系住喺呢个屋村里边咧，转身都转唔到咧，阿妈都坚持咧抬咗一个钢琴翻嚟，而当时要学钢琴嘅咧，其实就唔系我系第一个嘅，首先嗰个系我家姐嚟嘅。咁你知啦，家姐学，细佬又一齐学，哇！你话几温馨咧？其实实情系咧，家姐学完之后咧，佢唔肯再学落去啦。咁剩低买咗嗰啲糖点算咧？阿仔你去顶上啦！啊，嗰阵时老师又肯，于是乎咧，我就即系接咗咧家姐嗰剩低嗰几堂，咁亦都令到屋企个钢琴咧就曾经都玩过一轮嘅。但系我喺嗰阵时学琴嘅印象咧，模糊到一个地步咧，我就净系记得每日要去一个好细嘅房间度练琴啦。其实而家都一样嘅啫。而且咧弹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平时唱唔到嘅咯，系因为冇得唱噶嘛嗰啲歌。去到后来咧，我就冇心机啦，我就同老师讲，可唔可以咧弹一啲咧唱到嗰啲歌啊咁样？啊，原来我细个真系好中意唱歌噶。咁我记得老师又屈服咗啦，就跳咧，即系其实我明明咧谱都未识睇嘅，我到今时今日咧仲系识睇手指嘅啫。咁但系未识睇谱，我就未学行先学走，我逼阿 Sir 定系 Miss 嚟嘅咧， 就话可唔可以咧教我弹嗰啲我识唱嘅歌？咁佢就教我啊，好啦，平安夜啦咁样啊，平安夜得、啊，但系好难噶嘛，因为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弹钢琴都知咧，佢要转手指噶，即系佢唔系净系弹到嗰、那个即系部位咧就得噶，佢仲要转噶。谱都未识睇，我就挑战呢样嘢，咁咪唯有逼老师，你可唔可以写清楚俾我听咧？手指摆喺边度啊？咁样啊，当年老师咧唔知点解佢咁好人嘅，可能佢都发觉，唉，与其呢个僆仔半途而废，不如配合下佢啦，写满晒十只手指俾我。咁所以嗰阵咧，我系曾经好顺利弹过一次平安夜噶。咁但系你知啦，即系呢啲叫做压苗助长咧，就冇乜用嘅。我谂我学咗几耐咧？我谂一年多啲啦，定系年几咧？总之我唯一执包袱走人嘅时候咧，就净系记得呢首平安夜啦，同埋浪浪客工，都系因为写咗手指位之后咧，我就识弹啦。跟住一路就冇再掂过啦。同埋因为咧冇学好基本功嘅关系咧，唔识睇谱。到今时今日，如果你话摆一份乐谱喺面前咧，我就会问有冇手指位啊？冇手指位嘅唔识弹啊！好啦，然后神奇嘅事发生咗啦。30年之后，真系有30年。当我而家叫老师再教翻我弹琴嘅时候咧，佢攞本音乐书出嚟，竟然同30年前系一模一样噶。我谂各位有学琴嘅朋友咧，真系呢个百思不得其解啊！我哋平时嗰啲教科书咧，2年都转10个版啦，系咪？即系你而家小学用嗰本书同你做女嘅时候嗰本系唔同噶嘛？但系估唔到嗰份钢琴书咧，当老师拎出嚟嘅时候。我几乎以为老师唔通30年前嗰个就系你嚟嘅？点解你会 keep 住嗰本书喺度嘅？系不变嘅，真系嗰啲乐谱嚟嘅。咁个人有冇变到咧？系有嘅。以前咧，我系好心急，我净系想话咧弹歌，我一定要有唱得到嘅。而家咧，我反而会咧逐个问都话，老师啊，点睇嘅？点解呢一个咧就系 C 呢个系 G 嘅？点解呢个咧就要 sharp 咗上去啊？点解呢个咧明明都系写呢行嘅？点解嗰条线咧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咧？我真系咧，原来你唔同年纪咧，你就会有唔同嘅问法嘅。但我觉得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启示，即系如果你真系想你啲小朋友咧学呢个乐器嘅话咧，其实你真系可以用翻头先豪仔嗰种心路历程咧，你真系唔使而家就逼佢咧，就系同我识睇谱。要学埋个乐理，一定要知道咧呢几条线之间个关系，点解呢度 sharp 咗？喂，僆仔咧真系冇心机嘅，嗰阵时我即刻走咗啊！嗱，到佢大个咗啲啦，又或者咧当佢学以致用咧，即系譬如我咁样，净系记手指，记到一个地步咧，譬如你真系好想弹一啲歌咧，你发觉你唔识睇谱，你就系寸步难行咧。你带住问题，你就会主动求救，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呢个手指位咧，点样用个线谱系睇得出噶？同埋咧，你系主动逼佢咧，争好远噶。所以咧，我而家就终于即系明白咗呢个道理。点解嗰阵时咁多人咧，俾人话咧逼学钢琴啊，好多人喊啊，又冇心机啊，即系嗰个年代咧。可能就係太細個咧，已經要佢記一抽咧，可能又枯燥啦，相對又艱辛嘅樂理咧，但係就冇好好咧令到佢即係先有興趣。如果佢彈到上癮，哇！佢覺得咧原來用即係黑白鋼琴鍵彈歌係好開心嘅話咧，可能就冇事噶咯。可能咧即係佢就會願意咁樣彈落去噶咯。嗱，你睇下我而家幾廿歲，我而家咧就帶住問題學習咧，成個經歷咧就即係爭好遠嘅。咁而家咧，我同我个仔咧都系用相同嘅逻辑嘅啫，我从来都唔会考佢嘅，因为佢就亦都太细个，亦都唔使考咧。咁总之你去啦，你弹到几多就弹几多，翻嚟你中意练就练啦。即系不过你最好练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每次都俾老师闹噶嘛。起码用呢个方法咧，嗱挨到年几两年，佢都冇抗拒，冇罢课，呢个方法我觉得系 work 嘅。咁有啲嘢真係要历练嘅，正如我琴日都话啦，细个你唔鍾意食苦瓜，大个你就鍾意。咁可能学呢啲嘢都系嘅。要学钢琴究竟或者学乐器啦，你可唔可以俾到佢记唔记得嗰个乐字其实都系个乐字嚟嘅。如果你可以喺个乐器里面俾到乐趣佢嘅，佢就会继续学呢个乐器。如果佢淨係见到乐器同埋觉得好恶好恶啃嘅话呢，佢系唔会有心机学落去嘅。记住啦，乐器一定要有个乐趣噶。 我 着是为实现梦想，实现后又剩下什么可想？我想不想再练习寂寞地受伤？但若是毫无遗憾要分享，怕祈求亦没对象。愿望就像摘星，或是像摘星光，是问题或答案，假的变真，真的怯火。尚在路中，活在梦中，就落在捉不紧的满足，无求无欲，谁人还需要青春？望着脸色，念着夜空，但若是星也被摘远天。 啱啱嗰首系黄婉之啊，星空啊， 好叻啊！我哋背后都喺度， 系啊，我哋觉得好叻啊， 好叻 哦！你讲我，我觉得佢个仔都好叻啊。 咁啊，你佢个仔系叻，但你一把年纪，你谂下，你前婚卅几年之前嘅记忆仲有啊嘛？ 唔系啊，唔系啊，你话斋咧，嗰个记忆系有喺度，因为你真系学过咧。因为其实咧，认真学琴咧系比较咧比较。即係如果初階去學嘅時候咧，係比較古板嘅， 我學咗一年放棄咗。 喺個室裏面真係有， 我放棄咗， 亦都放棄。 而家我唔會揾得翻個記憶，因為嗰陣時個記憶扮出嚟嘅啫。我想講， 因為咧，即係因為房間太細啦，你有密閉空間啦，得老師對住你啦，嗰個老師好人咧就會令到你可以繼續可以成長落去。但如果個老師稍為惡少少，就係童年陰影嚟㗎。 我嗰陣時係本身係 影響㗎， 係我自己想學嘅，但我學我揀咗之後，我就覺得唔好。玩啦，我觉得我就觉得唔靓嘅系啦，系啦，我就觉得闷啦，即系系我自己放弃咗咯。唉，即系而家谂翻都真系，你头先所以我觉得你讲得啱。如果老师系 harsh 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令到你反而却步。 诶，我哋要介绍翻 咩啊？ 我哋呢位阿林太咧， 系啊， 钢琴高手嚟噶， 估计唔到啊， 系啊，你唔好以为诶，做咩头先阿天又会讲到有啲体会咁样喂？ 佢攞肚腩嚟弹钢琴噶， 唔知六级定几多级噶，已经 去 到 五级几，我未考到六级嘅。 系， 咁嘅問題就係話咧， 慳錢唔考落去啦， 唔 係 慳錢， 每一次考大都要俾錢。 而家覺得蝕咗啦，你考到兩級嘅話，而家幾好賺啊！ 鋼琴老師啦，不過而家又話唔興咯，已經嚇，而家要興第二啲啊嘛，你學樹琴啊？ 系啊，嗰个竖琴啊嘛， 趁翻你晒， 你扮树熊啊，不如树熊都少咗。 阿 Ben 嗰个弹竖琴咧，瞓低嘅。唔系，我想话咧，即系我都想讲翻少少咧。有时咧， 过来人啊，过来人， 学到闷咧，我嗰时学琴我逃学噶。 正常啊，你俾人逃学先得噶。 唔系逃学本身系你嗜好，系 你 最大 本性嚟噶嘛。 唔系话嗱，对唔住，我讲翻我以前细个嘅，因为我哋以前细个咧冇咁巴闭，屋企有琴噶，系要去租琴咧，仲要去搭车，自己搭车去到另一区。 我都系咁样噶，要。 咁你所以你 我行咗去嘅，我真系认我自己懒咯。 我哋自己个区就冇咯，咁所以去到咧好老远嗰度咧，即系学琴嗰度去练琴。哇！你边有咁嘅心机啊？ 同埋最紧要系逼好衰噶， 中间 逼好衰。 你谂下，中间嗰程车又可能会识到唔同嘅嘢， 又有鱼蛋食啦， 系咪啊？ 系咯， 问咗嗰度，梗系做一个特立车，做一个站落车啦，系咪？ 几多人有啊？ 系啊，真系。所以系冇纯粹奉劝咧，如果你真系叫紧你小朋友学任何乐器咧，记住头先我嗰句，唔好逼佢。 啱， 乐器里边要有个。 樂字係同一個字嚟嘅，你俾翻啲樂趣佢。 即係我教嗰啲 drama 班，我永遠都會話：你哋記住嚟呢度做乜嘢？係嚟玩。如果你唔開心嘅話，點解要仲要用額外嘅時間去做嘅啫？如果你覺得唔好玩嘅話，走啦，唔好上啊！我諗呢個都真係重要㗎。 好 ，OK， 好啦，嗱嗱，即係你兩個有養狗狗啦，咁咧狗狗咧，你發現佢哋咧，即係有冇幫過你哋屋企做過少少嘅發現㗎？即系譬如 揾到啲嘢， 系啦，因为你知佢哋即系好犀利噶嘛，啲狗嘅灵敏度好高噶嘛。即系譬如可能你屋企、 身体冇病嗰啲啊嘛， 唔系意一啲嘢嘅时 候，例如佢曾经有一度经常都向住墙角吠，咁佢系咪发现到啲嘢想话俾我知啊？ 咁你有冇发现咧？嗱，我认真 佢向住墙角吠，即系好多人都会话， 冇跌咗嘢咯。 吓，佢好似见到朋友咁，咁、 啊、 就我见唔到、 啊。我有啊，嗰阵时试过我老婆咧，佢成日都闻佢个腰附近啲位置啦，跟住系咁闻，系啊闻，系咁闻，系咁闻，跟住咧终于忍唔住咧，真系去做 body check 咧，真系佢嗰次话啊，唔知你嗰啲有啲咩损伤嗰啲咁嘅嘢咧。好神奇嘅喎，佢系咁闻，系咁闻，真系会有。 我即刻谂下先，佢有冇闻？ 咁同埋好多人咪带啲窝去睇楼啊嘛，我都讲过啦，你带佢系啊，佢中意唔中意啊，或者佢点样都一啲，因为佢哋相对我信佢灵敏啲嘅。 系啊，佢真系 我头先讲紧嗰个灵敏味系咯，佢对住屋我自己已经住嗰个 尿啊，佢 嗰个 佢喺度屙个尿啊，唔使惊啊。 唔系我又唔惊嘅，咁我自己个信念系我觉得周围都有嗰啲嘢嘅，咁有嘅味 say hello 咯。 咁处理到啊？ 冇啊！我做咩揾个风水师傅嚟睇下我屋企个墙角嗰度咪有鬼啊？冇， 你应该用个方法系揾个风水师嚟治你只狗， 系嘛？ 唔好闻啦，下次唔准再吠啊！ 佢冇中指俾我夹喎， 系啊， 有啊，冇噶，四只啫 咩？任何嘢都有中间噶嘛， 有冇个鼻啊？ 有 冇 鼻中 咩咧？咁样 即系成日都话咧，啲狗仔咧系真系可以灵敏到一个点咧，就系好似头先阿豪仔话斋啦，有啲可以静闻到，即系吠到你咧有冇 cancer 都有噶嘛？ 有，我外國成日都有啲新聞嘅。 係啊，佢原來狗仔咧，真係咧狗經訓練嘅時候咧，佢又可以幫你咧，即係發現到一啲嘢嘅喎。嗱， 吸毒咯。 毒系啦，毒品又系啦，系啦。咁咧，佢话而家美国咧有一个叫做美国国家科学院啊，嗰个院刊咧就喺度登咗话啦。佢就话佢系公布咗一个研究，就话啦，狗狗经过训练之后咧，佢犀利啊！嗱，而家咧咪好多啲树木咧，咪根本咧即系我哋有树木扮啊嘛，都有时都唔知道佢咁棵树究竟健康唔健康，净系单凭表面就睇佢，哇！咦，佢敷得咁样，应该有病啦。 但有阵时我哋譬如。我讲翻香港嚟做例子啦，耐唔时都会话咧，呢一波根本就冇事噶，或者点解呢波咁有事，你都唔知道，跟住就冧咗砸到人啊，两样嘢都发生噶嘛。 啊系啦，就系话啦，因为嗱，譬如你目测嘅，你去到烂晒佢先，就系人都睇到啦，都唔使你专家睇啦，系咪先？我哋都睇到，哇，呢个就冧落嚟咯咁。但系有啲树木系暗砍里面有噶嘛，但系佢系发唔到出嚟噶嘛。佢话而家咧训练到啲狗仔咧，可以喺嗰啲橙树咧睇下佢哋，即系闻到佢哋究竟呢棵橙树有冇细菌？但系因为如果啲橙树你种啲橙出嚟噶嘛，咁你种啲橙出嚟有事嘅，咁你就大件事噶啦。咁佢净训练到咧，呢啲狗仔咧一闻就知道，索下佢先，哦呢棵树有问题啦。咁跟住咧，嗰啲人员咧就会进行研究咧，佢话咧几乎百发百中。 即系话，即系佢一闻就知道呢棵橙树其实系种咗苹果嘅。 咁佢会有啲咩反应啊？即系围住个树逆时针定系顺时针行？ 肺可能系肺。如果系闻到橙汁味咧，就舐佢。一闻到变咗种榴莲嘅，点解呢棵嘢就废佢？系啦，就废佢。 因为喺美国咧，嗰啲橙咧系好多时都系加州嗰度啲橙咧，系好盛产，系盛 好新噶嘛，好奇噶嘛， 好盛产。所以咧，佢话咧唔可以有任何一啲出错咧，咁。佢就話咧，佢話即係訓練咗啲狗仔咧，可以令到佢哋聞到啲檸檬啦、柚子咧、橙啦。佢話如果一旦有感染嘅話咧，無藥可救咧嘅時候咧，就俾佢發現咧，可以就制止到佢哋去即係出產啊。 因為同埋咧，佢哋係會惹嘅，即係如果一棵嘅植物咧，佢哋你頭先講緊嗰啲橙咧，即係如果有問題嘅話咧，係會惹到其他果樹都會有嘅。 可能有啲。 咁我又想問咯，咁有咁多種唔同嘅狗啦，佢有冇話係用邊一種嘅狗？哇！即係特別靈敏喺呢一方面，可以成為樹木辦，因為香港個樹木辦成日都話唔夠人噶嘛。 係咯係咯。 咁如果係嘅話，喂～ 佢哋都可能引入一啲嘅狗， 系 啊， 定系咩？ 可以幫到手嘅話，咁 不過見到佢都好似佢話 好值錢嘅而家，樹木辦嗰啲人才啊，佢哋咪人才咯，真係噶。 佢 哋 係狗， 佢哋係狗才 啊， 係 啊。喂，認真啊，因為即係狗嘅命令敏度咧係非常之高，咁佢既然可以訓練到嘅話，咁佢聞一聞邊度邊棵樹有菌啊，唔好話咩啦，有菌你都好啦，係咪先？ 我諗都得嘅，因為等於你吸毒啫嘛，即係。只狗天生唔识闻毒品噶，你都系训练啫嘛。可能嗱，呢啲就叫做腐烂嘅味，呢啲就叫做病嘅味。咁你闻到你就要做反应。我谂都系离唔开肺或者打圈嘅啫。 何解唔去训练一啲咁天然资源，唔好浪费咗佢？ 好啊好啊，带佢去街市买橙，啲橙甜唔甜啊？我问嗰只狗先，信你啲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星期六起对从内地入境人士强制检疫14日，但系当局未公布执行细节。有在深圳居住本港工作的市民批评新措施影响大，需要物色住所，亦都有市民理解政府的决定。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說，如果內地旅客在酒店強制檢疫是可以接受的做法。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沒有足夠隔離設施就唯有家居隔離，但是關鍵是衛生署和警察有沒有意志執行嚴厲措施。医管局员工阵线罢工踏入第四日，工会早上在沙田威尔斯医院外设街站向市民讲解罢工原因。副主席罗卓瑶要求医管局在今日内与工会展开谈判，回应医护的诉求，包括是否有足够防护装备提供给前线员工，否则他们不排除延长罢工。他說如果工會無法和醫管局談判，有可能出現醫護集體辭職的情況。主席余慧明被問到怎樣界定社區爆發，以令工會暫緩罷工，他多次重申工會並不是專家，因此不可能為社區爆發作出定義，工會隨時審視情況再作重整。他又說他們有近20,000名會員，佔醫管局1/4人手，現時有7,000名會員參與罷工，仍然有13,000名會員在前線抗疫，因此醫管局不可能不理會他們的訴求。本港星期六起对所有从内地入境人士强制检疫14日。医学会会长何仲平表示，有关措施方向是好，但是他反问是不是有这么多隔离设施以及电子手带怎样安排。何仲平说，在口罩短缺之下，估计至少有10名私家医生暂时停止营业，亦都有会员向他表示有诊所的护士已经辞职，亦都有诊所延长新年假期或者隔日才开门。对于政府向私家医生提供30,000个口罩，何仲平说会抽签分发给600名会员，每名会员获发60个口罩，预计只能够维持到他们10多日的服务。台湾要求港澳居民听日起抵达台湾之后要居家检疫14日，有打算前往台湾的港人提早行程，避免隔离。有本港旅客说，原定后日到台湾5日探访身在当地的屋企人，如果按原定时间出发，变相要逗留当地14日，就会影响工作行程，所以昨晚得悉台湾当局安排之后，今早到机场向航空公司申请候补机位。亦都有前往台湾旅游的港人说，在新措施生效之前到台湾属于幸运，又指本港没有全面封关阻截染病内地人来港，台湾方面一并隔离港人亦都无可厚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微雨，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喂喂喂喂，咪住，冷静啲先。喂，甜甜，你做咩咁高兴啊？走音边缘咁样哼住歌喎，你 阿祖你知噶？ 我知道，我真系唔知，你讲嚟听下啊？咩啊？ 俾个提示你咧，下星期五， 下个礼拜五咪2月14日情人节咯。 Bingo 全中， 你讲笑咩？情人节真系唔关你事噶、哦，你有情人咩？ 吓、啊，呢一刻冇，唔代表下个星期五会冇噶。 吓、啊，就凭你可以喺呢几日时间里边揾到个男朋友，呵呵，我唔信咯、啊 啊。我唔使你信，信唔信都系冇关系噶啦。 咁冷静啲先啦，豪仔，我哋问下先啦，阿甜甜啊。你个对象系咪人？诶，唔系唔系，你个对象系咩人嚟嘅咧？我同豪仔识唔识嘅咧？ 我踢爆佢啦！两间中意咗条蛇滑梯咁点算 啊？ 贪佢够长系咪先？ 系啊，有好蛇啊， 系咯、 啊。 我唔介意你哋葡萄，你哋即管讲啦。你哋唔识嘅噃，我都系上个星期去睇医生，去诊所嗰时识到佢嘅啫。 你去睇医生，你有冇自己隔离噶？你有冇戴口罩噶？你 医生啫，又唔使隔离嘅。 咪就 系 咯。 哎呀，佢好危险噶。 可能我牙痛咧。 你唔系你佢系咩科嘅医生嚟噶？做咩事啊？ 佢、又唔系医生嚟嘅，佢都系嗰间诊所去睇医生嘅啫。 哦，佢都系睇医生啫， 早啲讲啊嘛。 但我想请教一下你啊，甜甜啊。 咩啊？ 你凭啲乜嘢觉得你自己同人哋有发展嘅机会咧？真系 吓，咪就系同佢啱倾咯，啱倾就可以发展噶啦、嗯。我第一次见就啱倾，倾到做咩？倾到唔停嘴啊！连护士叫我哋咧攞药，我哋都听唔到。 哎呀，好正常啫嘛！你不嬲都赚耳聋噶啦，如果唔系你使乜睇医生啫？ 你讲嘢嗰时我就会系啊，又发挥你个功效噶啦。 你都叫赚耳聋啊？但系 咪即系你咯？ 系 啊，听唔到人哋讲嘢 啊？我明啊， 系啊，你有咩咁好倾啊？ 哎呀，倾佢份工咯，哎，佢份人工啊，唔系倾佢份工， 咁快倾人工啊？马上登堂入室噶咯喎你。 佢啊喺工地做嘢噶，啊佢话咧为咗确保安全，喺工地做嘢嘅时候咧，一定要点啊？佩戴呢个咧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我真系觉得好 interesting， 好得意，好可爱，咁咪不停问佢嘢咯。你知道我好发问噶嘛？咁咧佢又 八卦啫， 唔系佢又好详细咁问翻我嘢，所以我估佢都真系对我有兴趣，同埋有好感啦。 呢啲叫同情你啊，你知唔知道啊？ 咩同情啊？ 佢可能见到你坐喺度睇医生啊，等住啊嘛，咁横掂冇嘢做，咁咪同情你，同你倾两句咯。 我又唔觉得佢有同情咯。仲有阿祖，你做咩泼我冷水啫？你真系唔抵得我噶噃！ 等等先，嗰个人喺工地做嘢，咁佢咪有好多个人防护装备咯？喂，呢轮冇口罩咯，我叫佢攞几个俾我哋啊！ 护眼罩啊，护眼罩我都想要啊，真系。 唔系、啊，等等先，你做咩拎住呢一扎安全帽、护眼罩？吓，你唔单止唔系问佢攞。你自己貼大床，你攞呢啲嘢送俾佢啊？ 俾我哋啦，我哋朋友嚟， 全城都撲緊噶。 做咩啫？你哋有啊，算啦。嗱，你講得啱啊，冇錯噶。不過唔單止啊咁簡單嘅，我仲會每樣嘢喺個裝備上面會加啲心思落去。 蒸過先俾佢啊？ 咪住啊！ 我知道唔蒸得嘅。 但我想問下你擺啲咩心思先？你做咩？你黐你自己個樣喺佢個護眼罩入面度，等佢眼裏面只有你咁樣啊？ 嗱咁樣嘅。听住啦，噃嗱，你唔好羡慕吓。例如， 我唔想要噶，我唔羡慕啊。 喺呢顶哐哐声嘅安全帽上面，我会有个另一只颜色，或者啲公仔咧喺嗰度上面吓。而眼罩上面咧，我就会咧贴一啲贴纸落去咯。 等等先。 咩啫？ 个人防护装备咧系保障工友唔好发生意外嘅啲重要保护措施嚟嘅、哦，所以咧你唔好嘈啊！选择装备系咪可靠有效，使用方法系咪适当，工友系咪受过足够训练，同埋个人防护装备嘅保养维修咧都好重要噶。我讲咁长做咩？我想驳你嘅其实 系咯， 点解我讲咁长嘅？ 等先，同埋我想话你讲呢啲同我呢个好装饰佢啲工作啊，咪嗰啲嘅装备啊，有啲咩关系？ 我点知啫？交俾阿祖补充咯。 甜甜啊，你听埋我讲先啦。嗱，工友咧喺选用个人防护装备嘅时候，第一样嘢，嗱，你要先了解咧工作嘅危害性质同埋程度，然后咧要选择相应同埋符合标准嘅防护装备。 第二样嘢，你要明白咧，同埋依循住防护装备嘅正确使用方法。第三啊，用完咧个人防护装备之后咧，要妥善存放，仲要保持咧装备清洁啦，仲有呢个效能要良好，遵从住制造商嘅指引去好好保养佢哋噶。如果发现咧有啲乜嘢损坏嘅话咧，应该要立即停用，并且向主管报告，即刻更换噶。 即系咁样嘅。你长篇大论讲咁啊，嗰百几个字咁话俾我听做 咩？你讲啊咁， 我都系觉得个问题。咁关我装饰呢啲装备有啲咩关系啫？你哋都系始终唔抵得我帮呢啲防护装备装饰， 踩晒啲嘢啊你！ 哎呀，原来兜咗咁大个圈咧，都系由我嚟兜翻嚟。为咗确保啊，每样防护装备可以发挥最大作用咧，你唔可以立乱咧更改佢哋噶。 系啊， 嗱，好似呢顶安全帽咁啊，你唔可以随意咧将佢油啦或者喷咧唔同颜色噶嘛，亦都唔可以喺上面捐个窿落去噶。 捐个窿啊？咩捐个窿啊？ 人哋乡下系咁讲噶嘛。 你咩乡下啊，大佬？讲错就赖乡下，好惨啊！你乡下 换下颜色啫嘛，又唔得啊？我唔中意佢黄色咯。 唔得噶啦，你记住嗱，你哋要适当咁样保养安全帽啊，亦都唔可以咧用溶剂去。 唔系保障啊，系保养佢啊。 我讲咗保障咩？ 系啊。 咁你就要记住啦，装下你有冇听我讲嘢啊嘛？ 咁要点啊？ 系啦，要适当去保养嗰个安全帽，唔可以用嗰啲溶剂去清洗噶。表面上咧好似睇唔到啲咩问题啦，但其实咁样咧都会损害咗安全帽嘅强度。你话要吭吭声噶嘛，系咪先？所以咧要避免咁样用嘅。嗱，若果发现咧有损坏咧，就更加唔好用添啊，亦都唔可以咧喺安全帽里面咧再加其他帽扮型仔嗰啲唔得噶。 吓咩都唔得嘅，我仲买咗顶好靓嘅太阳阔边帽，俾佢咧做嘢嘅时候，你知好猛太阳噶嘛，系咪先？咁啊好猛太阳可以遮下光，唔系可以咁嘅咩？ 识到你啊真系好猛啦！ 好猛咩啊？ 系啊，讲到样嘢俾你知啦，甜甜嗱，记住要经常检查安全帽，确保佢咧系符合安全标准噶。而安全帽咧亦都要配备啊 Y 型帽带。用嚟咧固定安全帽喺工友嘅头部上面，以防止安全帽咧喺受到冲击或者人体下堕嘅时候咧就会脱落噶。另外啊吓，安全帽嘅使用咧系有限期噶，工友咧就要根据住制造商嘅指引定期更换噶。 啊，个安全帽同嗰啲口罩咧，嗰啲符合条件咧，好似好似咁啊吓。诶，不过咁样啦，我开工咧系唔使用到安全帽嘅，你讲咁多我听都冇乜用噶吓。同埋我而家只系关心，既然我呢顶安全帽唔可以加装饰嘅话，咁安全眼罩都唔可以噶咯，嗬？系咪啊？ 讲咗咯，唔得噶，甜甜，所有嘅个人防护装备都唔可以噶。跟我读一次， 唔可以， 可以， 唔可以 啊！写未啊你？另外嗱，甜甜，你买嘅呢一只眼罩咧，你嗰位朋友咧都未必啱用噶。 点会咧？呢、这个护眼罩好贵噶，好靓噶，你睇下软绵绵噶。 哎呀，首先咧贵就唔代表啱用嘅，其次你贵极都有个铺啦，你方唔系喺上面买嘅咩？ 系啊，佢都系铺。 第三啊， 唔系噶。 工友喺拣护眼罩之前咧，一定要理解清楚有啲乜嘢嘅用途，系用嚟咧隔尘埃啊、隔微粒啊、挡化学品啊、挡烟啊，定系惊鬼咁眼啊，唔想见到你啊，定系用嚟做电焊、气焊工作啦、啊。你都唔知道用嚟做乜？你点拣个适合佢嘅眼睛防护装备先得噶？ 吓啊！咁、多嘢咁复杂啊！眼罩都冇护住只眼啫嘛，咁我咪嘥晒啲钱啦！哎呀， 嘥晒成副心机添啦，都未必要嘅真系。 我仲啱啱订咗一个咧呼吸防护装备添，咁佢应该啱用噶系咪啊？ 系咪即系口罩啊？咁样订过俾我哋啦。 唔系啊，冷静啲先啦，阿甜甜，你嗰个咩呼吸防护装备都未必系啱用噶。首先你要知道工友点解会用呼吸防护装备先啦。 吓， 知唔知啊？ 我又唔知道，我唔肯定，我要嚟隔尘咯，唔系咩？ 你听我讲啦，工友咧遇到以下情况咧，就要用呼吸防护装备噶啦，包括空气里边啊，养分不足，系啊，你哋如果接吻超过十秒都唔得噶啦， 佢唔会锡佢啦， 九秒就停啦，好冇？ 又或者空气里边咧含有一啲有毒性嘅气体，例如同你接吻啦吓， 我有刷牙噶， 系啊，又或者有害嘅微粒或者有病毒嘅粒子，例如佢锡你块面啦，哎呀，好危险噶啦， 咁多唔同嘅情况，即系有唔同嘅用途嘅呼吸防护装备，咁咪要好多咯嗬？ 咁又啱喎，嗱，正确噶，例如咧用后即弃嘅过滤口罩。半面或者全面罩呼吸器，又或者供气式的呼吸器等等啦。 工友咧要根据住风险评估嘅结果，就可以选择适当嘅呼吸防护装备啦。 开工之前啊，工友要检查装备咧有冇损坏噶，戴好之后咧就要确保嗰个装备咧系紧贴面部， 系紧贴背的用 途。我有紧贴佢嘅，哎，好彩咧，你两个咧话我知咗，唔可以咧立乱咧喺呢个个人防护装备上面咧加嘢啦。如果唔系咧，我花咁多时间心机装饰佢，同埋用咗咁多钱，啊，点知佢又用唔到，咁就真系唔好啦。同埋佢会觉得我好冇知识噶嘛。多谢你啊， 其 实同埋祖祖， 哎呀，你简单。啲啦，直接送啲嘢俾佢咁咪得咯。 啊，咁梗系咯，留翻俾自己都冇用噶咯。 你约咗佢几时见面啊？正1/14啊？ 其实我冇佢电话噶。 吓吓，咁你点样送俾佢啊？ 你即系咁样嘅，你知我啲女仔好细心噶嘛，好留意自己日期噶嘛。我咧偷听到嘅，佢约阿姑娘咧下个礼拜翻去复诊，咁啊唔知星期二定三四翻去复诊，唔紧要啦，我到时喺诊所度等佢咪得咯。 唔系啊，爸，你谂住等足佢三日啊？ 系啊，你唔抵得我？ 你嘅潜伏期有成七日咁多，真系祝你好运哦。 穿着合适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顺利又无往而不利啦！我是黄耀祖。 另外，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八分、四分、两分，最后分数是 Jude 今次在歌入面饰演一个热恋期后被嫌弃的女生，由当初的满分一日一日咁样被扣分，直至扣至零分完场。作曲有 Jude、 齐乐平、徐浩、填词林若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全新入榜第17位，曾若华阿 Jude 零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嗱，而家咧，因为大家就好惊抢口罩嗰啲问题啦，咁所以即系有咩方法会令到你安心咧？除咗你要相信政府同你努力做紧全球采购之外咧， 我信佢有采购嘅，但我更加信佢哋会揾得到嘅。 系啊，佢因为咧有翻呢个政府嘅程序，佢都要去 call 晒嗰啲 招标啊嘛，系咪？ 系啦，嗰啲程序系比较耐嘅。 好啦，嗱，咁咧而家 蠢啦，一句讲晒。 而家有一个嗰啲即系护理用品。或者出产口罩的其中一个牌子，不要讲他的名字了。但是他就在 Facebook 上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他挺好的。他的解释就是究竟现在为什么香港口罩供应问题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说怎样可以解决的方法。 我知道他有解决方法给大家。 对，还有他一个预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口罩的恐慌会去到几时就会有终结了。 就是代表着你家预告多少个存货，有几耐的存货。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始终都是一个某一个品牌，只不过佢系行内人啫，佢哋自己嘅分析你可以唔信嘅，你可以话我觉得佢唔够权威，唔紧要嘅。不过你可以参考，你觉得佢有冇道理？咁佢点讲咧？佢就话啦，口罩短缺问题咧，系会由而家开始一路去到几时咧？一路会去到四月底。 系，佢话咧，即系有大约都有成三个月嘅时间，二三四月啦。 佢话先至会慢慢恢复正常，至满足香港市场为止嘅。咁点解咧？嗱， 佢系咪呢个 article 系针对香港市场定系全球？因为其实而家 佢呢个主要写俾香港嘅， 写俾香港嘅 系啦。咁点解咧？佢就话因为而家全各国咧都有禁运，咁咧全球咧各国嘅口罩生产商咧就会24小时生产口罩，一路生产落去，直至咩咧？佢话直至超出咗本国嘅正常需求量。咁因为佢禁运啊嘛，大家都唔准大量出口啦。咁譬如话你而家呢个国家，你就生产咗，譬如10000个口罩，每日都10000个。咁终有一日，譬如话你全国你某一个国家，可能佢囤积咗50000个口罩。咁佢已经可能个本土人口已经饱和啦， 已经每人屋企已经足够啦。 系啦，咁咧佢就话，当咧各国嘅口罩库存已经超出咗市场嘅需求咧，佢话政府咧就会取消口罩嘅出口禁令。咁佢预计咧就会喺3月底发生。 OK， 即系要2个月后咧，可能啲出口禁令，因为大家啲货都够啦，佢就会取消啦咁样。咁佢话咧，佢认为咧，而家大家要做啲咩咧，就系珍惜你嘅口罩，习惯咧一日用一块。咁佢认为咧，如果你手头上有2盒口罩，加埋100张嘅话咧。佢话其实就等于可以用到3个月啦，咁因为头先个计法系一日一张啊嘛。 其实系啊，琴日已经有嗰啲生产商都话啦，如果每人讲下每人 啦，系啦， 有2盒口罩咧，系去到可以用到3个月咧。咁但系问题， 其实就安全啦，系啦。 你一家有5口，即系你屋企要有10盒口罩。 系冇错啦，系啦。 你屋企有冇10盒口罩？ 系啦，又或者你可以将嗰个使用量咧压缩去到咧，总之就系即系可以用100张嚟挨3个月啦。 咁所以就系希望大家可以真系计过度过，唔好立乱出街咯。 系啦，咁佢再提一提大家咧，佢就话 我琴日悭咗个口罩喎。 系啊，你好叻啊你！ 喺呢一点上面咧，系自己有啲沾沾自喜。 你嘥咗纸巾，但系口罩， 我头先就浪费咗个口罩咯，都唔叫浪费。我头先我都去咗医院咯， 呢个需要。 咁我就只系用咗1个钟，我就抌咗佢啦。我都觉得有啲惭愧啊，真 系。唔好惭愧，因为去到医院系高危地方。 系啊，佢就话咧，提醒大家咧，有阵时就话每4个钟要换一次口罩咧，个毫无科学根据噶。佢话因为咧，其实世卫嘅指引咧系话口罩湿咗就要换。 哦， 湿咗，因为佢已经冇嗰个能力啊嘛。佢话而家空气咁干燥， 佢話咧，相對咧，其實我哋真係可以捱足一日噶。 但係點為之濕咗先嗱？譬如我哋戴住口罩嚟講嘢嘅話，咁樣其實有口水噶嘛，咁都會濕咗噶喎。咁嗰種又算唔算濕咗啊？ 出邊啊，即係可能你口罩外邊啊咁樣咯。嗯、即係佢因為佢最緊要個話外邊咧就擋嗰個飛沫咧。 因為咧佢話外面係擋住嗰啲外來嗰啲細菌啦，中間個過濾啦，咁佢裡面嗰個咧係就係其實自己保護 嘅， 所以佢最底層嗰個咧係自己嘅口水嚟嘅。 咁如果根據呢個情況咧，係啦，佢話如果每人已經擁有一百張兩盒嘅口罩喺手咧，佢話可以將多啲嗰啲咧就試下就即係轉讓俾其他人咧。佢話如果用呢個方法咧，如果你又信佢個推論嘅話咧。去到三月底，就大家啲貨就開始飽和咧，就會話 OK OK， 我出口咧，我就可以俾你啦咁樣咯。咁如果你 而家有邊個即係一人有兩盒先得價位？呢個已經個入門門檻好高。 但你有冇發覺咧？一個口罩製造商或者供應商都有啲咁嘅數字。 係， 我政府都冇同我哋講過呢啲嘢。即係如果你唔信佢嘅話，係啦，點參考咧？咁啊，都係嗰句僅供參考。你安心或者唔安心嘅就自己衡量啦。聽日再見， 拜拜。 Bye.